律师意见之后，最高法院副首席大法官同意就引渡案双重犯罪问题有裁决前三日通知控辩双方，下次听证会日期在6月15号。美国司法部控告孟晚舟和华为位于美国的两间子公司窃取商业秘密等16项罪名。加拿大当局去年年底拘捕孟晚舟，目前正是接受居家扣押。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早晚有薄雾。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25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38点，跌37点，总成交金额19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73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64点，跌18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4蚊，升1蚊；阿里巴巴196.7，跌3.9；中金公司系报11.16，升2.6；友邦保险70.6，跌3.5；中国平安77.9，跌1.5；康方生物27.15，跌4毫；美团点评100.2，升1毫；建设银行6.18，升1仙；中国移动系报62.25，跌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624，瑞士法郎7.947，澳元4.994，加元5.513，新西兰元4.651，欧元8.394。每百日元对港元7.2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7。日经平均指数报19,660点，系跌122点。港金现价报15,72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2.2美元，卖出1,704.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大约喺3分钟前清理好啊，咁仲有车龙噶，而家排到去大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深井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排到去大榄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和斜村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光板田村落斜方向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啦，咁同埋都系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有人怀疑虐待动物啊！ 冷静啲，你听到啲咩啊？ 佢话狗鼻，仲要拉爆佢、撞爆佢，仲要吊起佢啊！ 阿 Sir， 佢搞错啦，狗鼻真系狗鼻架。 咁你做乜拉爆佢、撞爆佢啊？ 嗰啲系搵螺丝吊棚用噶嘛？ 一场误会，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系搵螺丝要齐全，吊棚施工保安全。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4月29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通知书已列明今年重估的应课差饷租值，如果要反对，必须在5月底前以书面提出。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联络差饷物业估价处。 哇，美人啊美人，孤王諗到有新玩意啊。 皇上，你想点啊？ 我諗住俾听众喺孤王嘅节目揀下歌啫。 吓得我，咁要点做啊？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晚上9-10，音乐情人郑子诚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嘅意义，你更加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时听，记得登记做选民啊！5月2号就截止噶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蜘蛛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射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黄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 啦 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 早晨， 早晨啊！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屋企嘅曾志豪，早晨啊！直播室里边有黄耀祖同埋桂花田， 好中意佢同自己打招呼啊！ 系啊，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天，早晨啊，收风骚嘅听众，喂，播一播个天气先嚟好吗？ 好啊，哇，真系咧。真系好灵验嘅，真系啊！25度气温，相对湿度53%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见证生效啊！琴日咧，我不停咁摸只手，做咩先？我而家真系需要得咁紧要咩？咁干燥咁 系啊！ 你嗰句说话讲多次。 系啊，乜咁衰老得咁紧要嘅咩？系啊，衰老啊！ 乜衰老得咁紧要？ 有阵时啲嘢咧，唔系啊，即系讲三次就会灵验噶啦！你讲多一次啊，你讲多一次你就真衰老噶啦，真系。 点解你觉得好鞋定咩？ 系啊，点解咁痕嘅咧？咁干？嘅咧皮膚咁，因為喺屋企 哇，又我哋你 又 dry 嚇，係啊， 哇，衰佬， 咪就係咯，係。 要走去舉牌，你話啦，所有嘢加埋一齊。 我今朝都有去舉牌喎。 係啊，哇，又嚟過。 重要嘅事情 到。情況如何？舉完牌翻去，阿樂樂成個狀況點啊？考得？ 你講琴哦，琴日啊， 佢考成點啊？即係個自己嗰個。 佢就话琴日咧就话阿妈咪，我真系好难答俾题目。 咁啊，嗰科系咩嚟啊？ 通识， 通识啊嘛， 啲题目都掉晒出嚟。 啲题目掉晒出嚟，问紧你新闻自由。 系啊， 跟住佢话不过唔紧要啦，应该全港啊考生都系一齐唔识点答嘅咁讲。 又唔会啊，因为其实我见到嗰三条题目咧，即系嗱，我唔知咩叫深浅啦，因为其实我唔知佢哋嘅课程实质嘅内容系点噶嘛。但嗰几条题目咧都几贴近生活，即系应该系而家其实任何年龄嘅人 应该要贴近生活噶嘛。由世界大事啦，到香港发生咩事啦，各样嘢，即系新闻自由，大家都系讨论嘅一个题目啊嘛。通识一定要啊。 我琴日都有同佢讨论下一两点，就系讲紧佢话，因为而家真系咧好多个唔同政见啦，咁佢哋真系就连阿妹都系咁话，哇！中间万一我有少少立场嘅话，咁有咩个老师唔同一齐立场，我咪扣晒翻咁样，即系佢哋其实有担忧嘅。我想话，即系不是到系好似有啲教育人员话，其实我哋唔会有呢啲咁嘅嘢嘅。咁你有你嘅谂法噶嘛？咁咯，咁同啲学生预期，哦嗱，我屋企嗰两个啦，净系咁，佢哋都话都系唔敢点样去表达咁多咯。咁 喺个试题入边， 系啊，即系咁讲咯。 即系你觉得咧似唔似咧？譬如我哋大人开会嘅时候咧，老细就话大家开心见成，有冇啲咩意见啊？要改善嘅，大家攞嚟讲下啦。嗱，佢表面呢句冇错嘅，但系咧， 可能佢都系想系咁嘅，即系冇讲到佢一嚟就系老细想扇你咁样。 我语气演绎得唔好，但系咧，你会发觉咧，唔同心态嘅员工咧，佢就会收到唔同信息。如果嗰啲咩初生之族不畏苦嗰啲咧，佢听到可能就话：哦，讲意见啊嘛，喂，除咗换咗个秘书先啦，大佬啊，成日都咁有鞋有拉嘅， 即系我咯， 系啦，所以得到暗淡嘅前途啊，考生们。系啦，唔好去到太尽。 如果系老油条嗰啲咧， 即系边个啊？你要俾个例子嘅，咪听众唔明嘅。 咁咪系咯，边个 啊？系咧，就系你唔会知佢系边个嚟噶啦，佢就可以继续喺度生存。佢可能咧就已经见过呢种文法好多次， 因为佢自己曾经都试过做过阿祖嗰个位置，就一起起步就冲出嚟嗰啲咁样。 咁于是乎，佢听到人哋问你喂，随便讲，放心，慢慢讲嘅话咧。哦，冇啊，冇乜嘢，冇乜意见，几好啊！ 系咯， 听咗先。 喂，咁但系问题系佢哋嗰个即系一不定生死噶嘛，嗰个分数系咪先？所以咧，即系佢哋哦，好忐忑啊，咁样，即系佢有啲咁嘅表达啦。不过今朝咧，我都有去支持下嘅。但系由于咧，我喺嗰间学校咧，我见到咧大台嗰啲新闻报道员喺度影啊，访问下啲学生。 其实想揾你嚟影噶系嘛？ 跟住咧，我就一路都喺佢即系做佢背后嘅女人，我唔敢，我惊佢另外转头嚟又影我。 即系你 嘅 街坊， 咁我咩啊？咁我所以咧就默默地喺后边度即系举牌咯。咁就都好多学生都好真系好早，即系讲八点半开校咧。我七点几七点半到我唔系七点四五我自己去到嗰间学校啦。咁已经好多学生入晒里边啦。准备即系准备嘅心情啊，准备会检查身体有温度啊等等嘅嘢咯。咁 系啊，唔系我突然间我谂翻咧，你头先通识咧，佢即系三条必答题里边咧。咁其中最尾嗰条就大家最惊嗰条啊嘛，就话同新闻自由有关，又话会唔会有新闻媒体自我审查啦，记者采访受人身威胁啊，系咪普遍啊咁啊呢啲情况？咁其实如果佢想 play safe 嘅话咧，佢好安全嘅话咧，佢两边答都得噶。 所以就系呢个就系通识科嘅重要嘅地方。 系啊， 因为点解咧？佢可以话新闻自由咧，的确受到好严重嘅影响。你睇下。几多黑技横行啊？咁样，咁佢咪可以两边落注买个遗迹出嚟啊？ 系咪 其实有好多办法去答，但系今时譬如你可以答美国嘅攞嚟做例子，你要引述，即系人哋嘅总统啊，成日都会讲 fake news，fake news 假嘅新闻，假嘅新闻啊。即 系 其实你 讲香港嘅系咪啊？ 哦，唔系咁，你可以 即系举例， 你可以引述其他嘅例子以说明之咁样噶嘛？系咪先？系啊，同埋佢冇为乜嘢嘅立场就叫好新闻自由。本身冇立场噶嘛，应该咩地方咩环境都系有新闻自由噶嘛，理应系咪？ 系啦嘛，头先如果我哋咁样讨论咧，同埋啲考生有咁嘅担忧咧，佢已经完美演绎咗一次俾你听咧，就系、是、系啊，其实真系有自我审查噶。 嗱，咁即系 学生自己都有。 咁就所以咪就系睇你学咗啲咩咯，系咪？ 嗱，考生就咁讲咧，其实好少嘅，因为我问咗一个咧做教师嘅朋友咧，佢好少咧嗰日考完之后咧，嗰日考评局咧已经出嚟咧做一啲少少嘅解话，因为考评局咧咁已经讲咗啦，其实题目咧就唔系要考个考生咧边一种嗰啲咩情景嘅优次啊，系需要佢哋理解咩叫做新闻自由对社会嘅稳定啊凝聚力带嚟嗰啲乜嘢嘅影响啊咁样，所以佢话呢系呢类型嘅答案佢哋需要嘅，并唔系要你嘅立场咁样话咯。 哦，系啊， 讲就梗系咁， 系啊，我哋要信佢嘅，你有个 marking scheme 噶嘛。 系啦，嗱，如果你继续有兴趣研究呢几条题目嘅咧，你可以继续研究。咁咧，我又先抛一条咧，我遇到嘅通识科难题。 哦，呢啲系常识定通识啊？ 通识咁系常识咁。 对于红姐嚟讲，咩叫通识？即系佢通常唔识嗰啲就叫做通识啦。 我觉得可以咁样嘅。我出条题目之后，你去只歌翻嚟，你解答俾我听。 好啊，好啊，好啊。 我嗱，睇下你识唔识答。我觉得你都要谂一谂。 请问桂花田同埋黄耀祖， 系， 请问你面包糠同埋炸粉有冇分别嘅咧？ 有，但系个分别喺边？俾首歌时间我去谂一谂先啦，嚟啊！ 呢个亦都系通识嘅问题嚟嘅。 多谢你抛出呢个题目，面包糠同埋 炸粉 系咪同一样嘢咧？ 好。 在你问我之前，让我看你的脸，穿过你的眼，直到心田。泪水洗净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无论谁期待爱没有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 在我们拥抱之次的心扉，自私界限，是否卸下防备，用真实语言去承诺明天，勇敢的给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水洗净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 不知道是不是你呢，你做不做到你是 Better Man， 你太太是 Better Man 呢？ 你有答案未先？你有答案之前我先将我的难题告诉你。 好，究竟 Winnie 叫你买什么东 西？为什么你这么快知道 的？什么我这么快知 道的？就这样的。我昨天话说呢，收到呢个重要嘅任务，佢同我讲，佢就话：啊，老公，麻烦你去超市买几样嘢，分别买生果啦，同埋佢话买呢一个面包糠。咁，我已经记住啦。其实我好叻嘅，我知面包糠，我知系咩嚟嘅，我嚟炸嘢用噶嘛。系啦，咁我就去超市嘅货架度揾啦。啊，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唔紧要，不耻下问，我已经用咗寻求权威嘅方法。喂，唔该，阿李货源哥哥。 哦，我以为你想骷髅大人添， 呢啲梗系唔系李货源姐姐啦， 有 系啊，系咪姐姐？咁慢慢同路喎，系咪先？ 系啊，李货源姐姐可能会好啲啊。 系啦，我就问佢，请问有冇面包糠啊？ 系， 跟住佢就话，哦，前面唔知转咗，跟住带咗我去嗰度啦。跟住佢望一望，佢就话，啊， 用开嗰只牌子帽，嗰、那个你播完佢话咧有两只牌子，话有一只帽，佢话呢个都得嘅，日本嘅咁样。 诶，日本嗰个好噶，我系用呢个嚟煮饭噶。 乜乜咁细嘅咩个范围？一日本就系嗰个牌子噶啦。 唔系啊， 我唔知啊，因为 唔系通常超市都有得卖嗰、那个有得 sit back 咁样噶嘛，你可以用完一次之后你可以拉翻佢。 我冇留意佢系 sit back 定系 tea back 啊？ 系啊，tea back 添啊，系茶包你讲系嘛 ？two back 啊，系嘛？ 系啊， 咁我翻嚟就变咗 two back， 咁跟住我就问我话面包糠啊嘛，我话系啊，咁我仲咧。Double confirm， 我望埋咧佢个货架咧有一个黄色嘅 label， 咪写住 面包糠， 日式面包糠， 咁唔会错咧，应该系咪？系咯， 就买，我仲要几叻，我话，唉，费事佢下次唔够用，买两包。好啦，买两包。 唔系，咪住先，嗱，我听到呢一度，你老婆叫你买面包糠，你去到超市，根据住个牌问住个牌都系写住面包糠，好难错噶，会唔会你老婆错啊？ 好啦， 嗱，我讲咗啲好政治不正确。 我都系咁啊，唔系，有时可能佢 order 错过又真系，系咪咧？嗬， 等于头先问嗰条新闻自由啊，点答啊？真系，咁我买翻嚟啦，好啦，结果咧我就出街啦，无端端收到第一个电话打嚟，佢先系同我讲话，喂， 你买啲咩翻嚟啊？ 佢话你首先你买啲生果点噶？啲蕉啊烂嘅，橙又烂嘅，我话我冇喺超市度揀過都爛嘅，好啦，好沮喪啦，我都唔明點解咁都會爛嘅。 爛招啊，真係， 好難買、啊。 全部黃冚冚啊嘛，總之我已經唔明啦。好啦，算啦算啦。 唔係你同你老婆解説咩？你話對唔住啊，老婆，我買招嗰陣時咧冇拆開佢個招皮嚟睇佢入邊有冇內傷啊嘛，咁啊嘛。 想死都兩心， 所以我咪唔要個老婆咯。 唔係即 係日日鞭屍咁啊！你知唔知我做錯嗰啲嘢會？ 你食一隻先啊，先啊嘛，先買嘛。食光冇烂 嘅，咁跟住算啦，系收钱啦。 O K， 过多五分钟，佢又打嚟， 追云哥添， 冇第二样嘢闹啦。佢话：你买咩俾我啊？咁样，哇，面包糠嘛，你仲买咗炸粉翻嚟啊？ 嗰度写得好清楚，哇，真系。 好啦，其实我喺收到呢个电话之前，我系未听过炸粉。 好懊恼， 听到我话炸粉。 你嗰个日式炸咧，即系咪即系炸嗰个叫吉列猪扒嗰个 friend 啊？ 咁好啦，你话俾我听。点解面包糠同炸粉有咩分别？你知唔知我特别同嗰个话唔系？嗰个系面包糠嚟，佢话。 但你老婆都 里边冇写过面包糠三个字。我话咁日文嚟嘅，真系。 但个牌已经系写住咗面包糠噶嘛，应该唔错噶啦嘛。 佢有个疑点系咁嘅。 咩啊？ 跟住佢话嗰包日式面包糠里边咧个封面咧。是一隻天婦羅嚟 嘅，係啊！我知道，我都係用嗰個牌子嘅，嗰、那個係麵包糠嚟嘅。 係麵包糠嚟。 嗱，我唔用權威，嗱，我哋留翻阿師奶去做壓軸。雖然我見到佢個樣子好 Sam 去，佢 Sam 去到爆喎，俾你知呢個師奶唔識。 都唔 搞啊！係啦，唔係嗱咁樣嘅。如果你頭先講嘅日式嗰個咧，就肯定天婦羅炸同埋炸嗰個叫做吉列豬扒嗰個嘢嚟噶嘛，嗰、那個外浸嚟噶嘛。咁嗰個唔係叫麵包糠啦。 嗰個係叫麵包糠，嗰、那個叫 background 啊嘛，英文。因為我淨係識得煮一。一样嘢食嘅啫，最主要就系泰式炸虾饼。你咧剁完嗰啲虾，你捞完晒嗰啲材料之后咧，你要即染嗰啲叫咩？染过佢，跟住你先至摆落去煎炸咁样嘅，系啦。所以咧呢一个咧系我其中一样熟悉嘅食材，佢系面包糠嚟嘅。 Okay, 其实究竟面包糠系做 咩？我估你老婆系咪攞嘅面包糠系讲紧整沙律嗰啲一粒粒嘅面包粒啊？ 嗰啲系面包粒，嗰啲我有。你又唔好呃我嚟，你又 唔 好呢个 骗我，系啊，当我傻， 唔 系 咁 炸粉系乜嘢？唔系你老婆本身系要攞呢个面包糠嚟做乜嘢嘅食物啊？ 知咩？你知我第一次听佢讲面包糠嘅时候，我真系唔好笑我啊！我又话我唔系我嚟整面包嘅， 去到咁嘅地步， 咦？真系整咗好多面包啦！ 我唔好笑你，五十步真系唔好笑一百步。 有只面包系炸脆卜卜噶嘛？嗰啲叫做咩啊？糖沙翁啊，定系咩？ 咩啊？ 真系唔好再发挥落去啦，系啦，撑唔翻翻嚟。 最后佢话：你究竟呢包系面包糠定系炸粉？我强调，我即刻咧，直情好似咧，人哋话赖你咧，我就揾翻个同学仔出嚟话：喂，个售货员好 乖。咁你仲影埋你，好似有影低嗰个黄色牌噶嘛？你话 我特登去到第二间超市，我出咗街嘛。我话嗱，我帮你再影过。我话喂，真系写住面包糠。然后到佢疑惑啦，佢话。咁但係點解呢個咁似炸粉嘅？同埋佢話真係睇唔到㗎喎。然後我同佢都有個疑惑，請問有咩分別嘅兩樣嘢？ 哦，炸粉同麵包糠，咁係真係咩呀？我真係唔知啦咁樣。 我就係想問下有咩唔同，因為最尾呢，我其實係還咗清白㗎。 我最尾揾到咧，我張 receipt 咧，我第一次咁有手尾，超似張 receipt， 係冇掉到嘅。 的確係寫住麵包殼，我話嗱係咪咧真相大白？但我話咁究竟有咩唔同咧？我頭先有上網咧粗略揾， 好啊好啊， 佢哋都見過，有啲就話係麵包殼係有冇味嘅，就話炸粉咧就係已經調好味嘅。有个咁嘅讲法， 哦，即系个大家都系嗰个功能，只不过有味同冇味之分啊。 其中一个讲法系咁样嘅，咁啊，然后有啲就话一个内用一个外用， 点样内服同外用咧？请问 有啲系咁讲嘅， 点样内用法？即系外捞啊？ 甜其实都唔系即刻分到。 我其实比较少用过呢啲，我真系唔识。咁我即系，但我知道有个叫日式炸天妇罗炸，系咪炸猪扒嗰个咯？ 系咪惨先？ 呢个真系惨。 嗱，我睇到嗰个分别都系话咧，面包糠系冇味道嘅，炸粉咧系加入咗一啲咧加咗工或者系盐等等嘅调味料嘅，所以个味道系不一样嘅。呢个就最大。嘅分別啦， 即係味唔同啫，係嘛？ 咁其實個味唔同爭幾遠㗎。 咁點解 ？OK， 咁你老婆 expect 嗰個炸粉，唔係嗰個麵包糠，又唔係你嗰、那個？ 因為佢係要炸粉，但佢叫你買麵包糠咯，即係。佢要买面包，但你买咗面包糠俾你，你买嗰只我肯定系面包糠嚟嘅。 以为嗰个系炸粉， 即其实你老婆错咯。 系啊，即系佢错咯。 嗱，但我哋唔可以话 Winnie 错嘅，世界上面所有嘅女人都系唔会错。如果你话佢错嘅话，你就好错啦。 我哋 大家理解啦，观点要讲。 系啦系啦，即系等同于新闻自由一样嘅啫。咁拉翻落去通识嚟讲， 冇错。喺买呢啲货品上面咧，系唔会有权威出错嘅。所以我哋而家奉劝各位嘅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个使用分别嘅经验咧，可以喺网上面话俾我听， 有 我多啲认识面包糠同炸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多项防疫措施有效期将会在5月7号届满，政府会尽快公布是否延长以及之后的安排。他强调，疫情会反复，不能够一下子放宽，需要逐步去做。他又话，下个星期一起分两阶段恢复政府服务。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首阶段公务员复工分为四方面，包括大部分政府雇员要正常上班，除了学校或者康乐场地的雇员之外。第二是公共服务，包括柜台、注册和查询服务要回复正常。第三是室外运动场地、图书馆和博物馆等。第四是各类委员会会议可以召开，但是一些群组活动除外，包括颁奖礼等。他又说，第二阶段即是几时能够百分百开放正常服务，政府会在日后公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被问到会不会延续限聚令，是不是会考虑示威活动这个因素，他回应说，这一刻未有决定，亦都未能够公布禁止四人以上群组聚会等的措施会不会延续。重新考虑的因素涉及保障公共卫生，措施对香港经济和各行业的影响，以及市民的承受程度，并没有其他因素。至于警方昨日在太古城以限聚令票控现场人士，有关限聚令提及的共同聚集目的是什么？林郑月娥说，检控工作都是视乎法律、证据和检控守则。认为政府起初公布禁止四人以上群组聚会措施的时候，已经解释市民排队、搭巴士等都超过四个人，但他们是逐个人上巴士、各自上班出行，不符合共同目的。他又说，条例写得精准，尽量取得平衡，保障市民日常生活，亦都确保疫情受到监管。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的累积确诊人数突破300万，超过21万人死亡。美国的确诊人数最多达到98万8千多人，超过5万6千人不治。 加拿大卑斯省最高法院再次开庭处理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的引渡听证会。因应新型肺炎疫情，听证会以电话会议形式进行。在听取孟晚舟律师意见之后，最高法院副首席大法官同意就引渡案双重犯罪问题有裁决前三日通知控辩双方。下次听证会日期在6月15号。美国司法部控告孟晚舟和华为位于美国的两间子公司窃取商业秘密等16项罪名。加拿大当局前年年底拘捕孟晚舟，目前正是接受居家扣押。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早晚有薄雾。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25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33点，升53点，总成交金额28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97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39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4.2，升1.2；阿里巴巴197.8，跌2.8。中金公司11.48，升5.8；中国平安78.2，升1.5；友邦保险70.85，跌1毫；康方生物26.4，跌1.1；美团点评100.6，升5毫；盈富基金24.5，升9仙；中国移动62.55，跌1毫；建设银行6.2，升3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3，瑞士法郎0.976，加元1.406，人民幣7.09，英磅對美元1.242，歐元對美元1.083，澳元對美元0.644，新西蘭元對美元0.6。日經平均指數報19,661点，跌122点。港金現價報15,720元，係跌1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02.33美元，賣出1,704.4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伟业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伟业街来回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都是慢车。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在濠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光板田村落斜方向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 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航空发展又再揭开新一页。除了大型广体客机陆续问世，边个会想到飞机诞生仅仅50年，人类就超越音速飞行？早期飞机在接近音速飞行嗰阵，因机身周围形成的冲击波，随时令飞机解体或者失控坠毁。到底飞机设计师点解决呢个问题？一飞冲天之音速障碍，今晚9:30，港台电视31。 第十三届香港书奖入围新晋作家包括 林喜怡，曾任副刊记者及编辑，著有书籍《七层竹印》《李郑屋骰子区口述历史》； 王振威，香港大学一级荣誉文学士，主修中国历史，去年出版《翻书与黄龙》《香港黄仁书院华人精英与近代中国》。 公众投票现已展开， 请即登上 rthk.hk/13thbookprize 投选你的心水作家。 做咩呀？个样咁愁嘅？哦，我唔系问你做晒功课未，我系睇下你有咩唔识，帮下你啫嘛。个个父母啊都紧张自己仔女噶啦。哦，我知，尊重你都好重要。嗱，我尊重你嘅决定，做完功课重温《丰收快活人》好冇？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系啊，头先咧啊，曾志豪讲过一个名称，老油。我觉得都几衬我哋三个啊，系啊，讲老我应该年纪最大，讲条就一定系豪仔，讲油点解系佢啊？佢块面啊，真系啊， 咩啊？ 哎呀， 俾人哋 煎蛋都唔使落油啊！哎，真系唔该，俾个油面我，系啊，佢即刻发出嚟，系唔知佢喺印度买啲咩油翻嚟？系要擦喺块面度嘅，系等佢 firm 啲，可能系嗬，系咪啊？嗬？ 如果喺印度买油嘅话咧，我会将佢送俾阿华，我会将自己送擦上块面嘅。 哎，永远都系哎光落落零落落嘅黄耀祖。 唔知头先咧，桂花田嘅讲法啦，系咪出自于妒忌嘅咧？有啲嘅朋友都会话嘅，当年纪渐长嘅时候咧，好多油脂嘅分泌咧，系会好似佢今日一早就咁讲，即系好 dry 啊咁样。系啊，我年纪轻啊，一面都系面油，做咩你唔抵得？ 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啊，所以 dry 啊，明谢我啊 ，OK。 如果要讲到 dry 嘅话咧，可能啊呢一班嘅朋友啊，佢哋而家咧都喺另外一个 dry 嘅地方，讲紧系佢哋个荷包，唔系讲嗰啲乜嘢，哎呀因为停工啊，哎呀冇薪假嘅市民啊，系讲紧咧有好多唔同嘅慈善团体啊，同埋一啲嘅社福机构啊，因为咧就系、是、我哋一个疫情嘅关系啊，即系其实都几直接嘅，佢哋咧都系被大大力地影响到啊，因为就讲紧啦，好似咧就有超过50个嘅善举啊，都唔能够举行嘅呢啲嘅筹款活动咧，可能包括咗一啲嘅新春嘅晚宴筹款啦，一啲卖旗嘅活动啦，甚至乎系一啲嘅百万行咁样嘅，咁啊都啊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取消完一个又一个，跟住咧社福嘅机构咧就特别做咗个调查，都会话啦，咦影响佢哋咧都几严重，原因咧就系话，冇错，佢哋好多时候咧都系一啲嘅社福机构啦，佢哋平时嘅日常开支营运咧都唔少钱嘅，员工嘅薪金啦，或者而家仲要用额外嘅钱咧去做一啲嘅防疫物资咁样添。有部分嘅机构咧，甚至表示如果情况持续嘅时候，有可能咧会因为财政困难而需要结束营业嘅。而最影响嘅咧就可能一啲咧冇或者领取比较少政府资助嘅小型机构。但系呢一啲嘅机构咧，佢哋比较多提供嘅服务就是一啲嘅长者服务嘅，因为我哋通常咧都要依赖一啲私人又或者一啲 公開籌款嘅，但係而家就講緊啦，呢啲嘅公開籌款咧就近乎係停頓曬嘅，所以估計咧佢哋嚟緊咧可能喺經濟上面、營運上面咧都有一個幾大嘅壓力咁樣話。其實睇到呢一度嘅時候咧，都真係會諗一諗，啊又真係嗱，因為疫情嘅關係，平時都可能有啲爸爸媽媽帶埋啲小朋友出去啊，買下旗咁樣嘅係咪？咁你都可以十蚊八蚊你可以幫襯下幫幫手啊係咪？但呢一啲咧。真係完全停曬嘅，咁可能你會話啱啊，好似真係成個社會，甚至你會話成個世界都好似係停頓咗咁啊！但有一樣嘢咧，我覺得不變嘅，就係喺一個惡劣嘅環境、唔順利嘅環境，慈善機構、慈善組織佢哋發揮嘅作用咧，其實相對嚟講係會更加大嘅，因為就有更加多唔同嘅市民咧係需要去被幫助啊嘛，係咪？老人家係永遠我哋都會覺得啊，如果我哋可以有一隻温馨嘅小手幫到佢嘅話係最好，但嗰隻温馨小手。虽然我哋只手就天生出嚟有啫，系咪？但如果你有成个唔同嘅活动啊，各样要嘢去搞嘅话咧，经费都要噶。你想送个口罩俾佢，不过咧嗰个口罩都需要用钱买噶嘛。咁所以希望咧各位，就算因为有另外一个题目啊，就讲到咧就话咧啊，就算大家之后代到啊嗰一万蚊嘅话，好多人都会选择代住先，因为嗰个代住先咧真系唔知跟住嘅环境系点啊，所以都唔够胆攞去使，何况话。我要攞去幫人咧，係咪？不過我覺得咧，凡事我哋唔可以太悲觀嘅。起碼我見到咧，喺今次嘅疫情底下咧，見多咗好多好人好事嘅，有好多未必係大家最熟悉嘅慈善機構啦。佢哋可能會見到喺屋邨度有啲長者，佢哋冇口罩，佢哋會自己發起，跟住咧就去幫佢哋。啊，我哋就派啲口罩俾啲公公婆婆啊，各樣嘢咁樣。我諗善心善意啊，或者你俾幾多錢出嚟做籌款啦，永遠都係靠你自己個心嘅。咁如果我哋嘅能力少咗，我哋其實同時間都可以將你嗰隻温馨小手啊、温馨小腳啊，或者温馨小嘴啊，乜嘢都好啦。拿出来用你的行动去帮人，未必只是金钱，一样可以帮到有需要的人的。风头火势，睡觉是我这位拍档他最专长的地方。他曾经跟我说过，一日没有十个钟的话，他不觉得自己可以是一个人来的。不过因为母爱的伟大大大，呢排个仔咧要考 DSE， 佢每一朝咧好似神运嗰啲 anti 咁样啊，六点几就起身拖住个仔一起去举牌。但系我觉得咧，继续努力啊，呢、这个做得好噶。作为你个仔个朋友嘅我啊，即系我都当你个仔系我朋友啦，系咪？有个咁支持嘅屋企去考呢个 DSE 嘅话咧，就算炒咗都冇事，收翻收翻。一定成績好，家庭關係更加好。佢係桂花田。 我成日都覺得咧，同行咧好緊要嘅，即係唔係話咧，哎呀乜你講乜帶埋個仔出去，唔係嗰個心態咯。攞去正面啲，係講緊同行咧，俾佢哋一個安心，俾佢哋一個啊覺得哎呀而屋企人係支持嘅。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同埋我唔單止淨係支持個仔，我仲要支持埋其他去考嘅同學。不過在於即係時間有限啦，我只係去阿仔考嗰間同學啊嗰間學校嘅同學仔打打氣，加加油啦！今日不约而同咧，同阿祖咧都系有一个共通点，就系去帮人啊！喺疫情之下咧，衍生好多咧问题啊！咁啊，呢啲问题咧系真系好需要好多人帮手嘅。咁啊，喺呢啲情况下咧，就做好自己系基本啦，出多份心意去帮助别人咧，其实就完美啦。喺英国咧，佢哋咧依然咧处于呢个封锁嘅状态啊！咁啊，市面咧只有超市啦，同埋药房开，咁啊，其他嘅铺头咧一律都是关门的，但是是不是个个家庭都能够在这个状况之下都仍然生活得好搞得掂呢？咁医疗系统又怎样呢？早阵子去英国政府本想招募25万名的义工的，点知在短短15个钟头就已经有50万人登记。咁有报章就报道啦，其中分享嘅其中一位咧，留学英国喺红十字会同埋圣约翰救伤队里面做过义工嘅一个朋友啦，佢就话知道医护人员辛劳啊，所以咧亦都咧想出一分力咧，于是咧佢就参加咗英国政府呢一个招募义工计划之一啦。 咁啊，佢仲话咧，其实咧有好多好有心嘅人想帮手，但系佢哋咧系唔知点样去帮啊。咁而呢个计划咧，就真系咧引导咧非常有效地咧呼唤到好多咧啲好想帮人嘅人，咁啊落社区帮手。嗱，唔好以为咧做义工咧一定系年轻力壮嘅年轻人。啊，有位咧50几、60岁嘅妇人啦，佢又冇参加嗰个计划嘅，不过佢个心意真系好。好好啊！咁佢咧就知道隔篱咧有个伯伯咧，就自从佢太太走咗之后咧，就冇人煮饭俾佢食啊！因为佢行动唔方便，亦都冇人再对佢好啊！咁于是咧呢位好心嘅妇人咧，自从疫情开始之后咧，佢日日就煮饭俾呢个伯伯食，真系好人唔止一个。另外咧喺另一个城镇咧，有一位曾经做过军人，身形都几大只嘅一个小学助理嘅校长兼老师。咁因为疫情咧关系咧停课啦，系咪？咁我哋香港都停课咯。而佢教嘅小学咧，有1/4咧系嚟自基层家庭嘅。咁佢哋咧系呢啲基层家庭咧，佢得到政府嘅资助，有免费嘅饭餐嘅。咁而呢位阿 Sir 咧，佢就觉得啦，死啦！咁而家咁点啊？政府所有嘢停晒嘅时候，佢好担心啲细蚊仔冇饭食挨饿，佢自己每一日行8公里路，送80个饭盒、午餐饭盒咧，俾佢哋啲同学仔。而每一日啲同学仔咧都好期望阿 Sir 你啊，仲话咗好多啲话咧送咗俾佢。而家长更加感激呢位爱心爆棚嘅老师，因为佢嚟送餐可以减少佢哋带仔女出去买嘢食嗰个感染嘅风险啊！嗱，呢个世界真系好多人好需要帮助嘅。如果有能力、有时间许可嘅话咧，系留意一下身边嘅人同事啊，即系就唔好用咁多时间走去闹人啊，去争人啊，倒不如多啲时间去帮人仲好啦。 走来飞走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 早晨， 早晨，肥妹仔，早晨，细眼仔， 早晨，瘦眼茄，早晨，细眼仔， 早晨，肥妹仔，早晨，瘦眼茄，早晨，各位同学仔，我哋上堂咯。 而我知道咧，头先好多大人咧，佢哋喺度讨论紧咧嗰啲炸粉啊、面包粉咧， 面包糠啊，你讲错咗啦， 我又讲错咗啦，我哋不如咧就叫啲大人咧同我哋重新解释一次，好唔好啊？ 我哋喺个面书里面，啲大人都自己讨论纷纷噶， 系啊，我晏啲话俾你哋听。 系啊，十一点之后啊，我哋上完堂之后咧，就上另外一个关于叫做炸粉堂嘅。 我已经想食面包， 唔得，唔可以食嘢。因为我哋而家上堂，今日我哋要上英文堂。 哇，英文点玩啊？我哋今日 其实同琴日个玩法好似嘅，即系嗰啲叫做一石二鸟啊，一石二用啊，嗰啲咁样嘅啫。 One stone, two birds。 哇！笑死人啊，梗系唔系简单啲嘅，同四字词冇关。咁我哋中文堂咧就讲咗呢个部首，譬如咧剔手边，大家讲咗几多个字咁样一个比赛 啊 嘛。 系啊系啊。 今日我哋嚟个英文嘅版本啊。 好啊。 阿祖哥哥同我讲咧，佢话咧佢教一啲英文班嗰阵时咧，成日都会玩呢个游戏噶。 咁巴闭啊！ 目的系乜嘢？临尾先讲俾你知，我哋开咗个题先。 时间啊， 因为嗰个祖哥哥咧，突然间嗰日唔记得咗准备嘢，尤其攞啲 系啊系啊，玩住先，但系都好好玩 嘅。咁你而家即系话我哋呢个游戏求其啫， 我哋小朋友嚟噶嘛， 系啊， 咁又系喎系喎。好嗱，今日好简单嘅啫，嗱喺屋企嘅大朋友、小朋友，你哋都可以同我哋一齐玩，因为咧我哋一阵间咧要斗讲同一个英文字母开始嘅一个字，譬如我讲话，如果你俾个例子啊 ，A 字头嘅字，你哋会讲到啲咩啊？跟住 我会讲到 M， 系啦，跟住我会讲到 aeroplane 咁样。其实我哋就顺住去讲嘅啫。呢个做咗个示范之后，我真正嘅题目要摆出嚟啦。 好啊， 各位喺电话旁边嘅大朋友、小朋友，你哋可以一齐玩。 好啊， 可唔可以唔好咁深啊？ 其实太字典啊， 系唔系？如果我讲 exact 嘅话咧，可能会深啲，或者可能会噏唔到几多个咁。 去到你嗰度要输啦。 系啊，咁我开始先咯，咁你嗰阵时输咗咯。好，唔系 exact， 我哋今日我哋要讲嘅字唔系 A， 我哋系 B 字头嘅英文字。 我接你一细眼仔， 我讲先 ，OK。Ball， B A L L， ball。 OK， B O Y， boy。 我讲 balloon， balloon。OK， 我讲 bob， B O B， bob。 啊 ，banana， B A N A N A。 哇，你又串埋添啊，你可以。 咁我一定要讲面包糠嗰个面包 bread。 哎呀，做乜嘢啊？你又有去超市度，冇俾你哋时间谂。好，跟住我系讲 bread， 人名 B R A D bread。 哇，咁都得啊？ 咁唔系英文字嚟噶，你讲笑啊你？ 咁啊， 你唔好抌波钟喎。五四， 冇我只三。B-E-S-T, best. 哦，咁我讲嗰个咧，有人读乡音读歪咗，就会变咗 breast 噶啦。 哦， 翻咗 breast 噶啦， 系啊 ，B-L-E-S-T 啊。 跟住我要讲小蜜蜂 B。 我要讲 break B。我哋你头先冇串到字啊。 B E E， 系啊， 我冇话要 串埋。 我 好啦 ，break break， 系我讲 break。 break 即系咩啊 ？break 啊 ，B R E A K 咯。 哦 ，B R E A K 系啊。 咁我同你个读音差唔多 ，break 啊 ，B R I C K 啊。 好衰 啊！ 咁我就讲大家都会用嘅 bicycle 啊 ，B I C 咩啊？ 重击啊！我真系谂啊，唔系我识啊，祖哥哥唔识啫嘛，我识踩单车啊。 咩啊？ 系啊，唔讲啦，好啦。 点串啊 ？B I C Y E L E。 B-I-C-Y-C-L-E 啊， 转错咗。 我讲 brown 啡色 ，B R O W N。 哦，咁我 喂，我哋个个都识，好叻喎，今日。 系啊，我讲bad 啦 ，bad boy 个 bad 啦 ，B A D 啊。 咁我讲我瞓觉嗰张床咧 ，B E D bad。 就好啦，我转啦，我转 F F F， 你做咩冇头啊？ 哦，我惊讲错嘢个喎。好啊，嗱，一二三，你开始啊，你开始嚟啊 ，fish，f i s SH。 咁我讲有隻雀仔叫 Fish King 啊 ，FISHKING。 得咁样嘅你， 跟住我要讲 个名 雀仔系 free 噶嘛 ，FLEE free。 咁啊，雀仔系 fly 添 ，FLY fly。 好啊，咁我讲咧 fly away。fun fun fun fun 系啊，除咗要 free， 我哋人要有 freedom 啊嘛 ，F L E E D O M freedom。你继续唔到啊而家。 finish 啊， 完成添啊， 系啊。 咁我就讲呢一个 funny 啊， 好渣哎呀！ 跟住我谂唔到，我想讲好，我只知我俾个人名你啊，有啲姐姐好靓，叫做 Fiona F I O N A 啊。 系啊，就 F A N fan， 好啊， 是好靓 啊。好啊，咁形容晒你两个嘅 foolish， 系啊，我笑人哋啊， 唔得啊， 系啊， 你又唔识， 唔系啊，我见时间差唔多啊，但我想做个小嘅总结啊，当我输啦咁啊，赢输唔紧要嘅。我头先一开始话，点解祖哥哥咧去教嗰啲英文戏剧班咧，成日第一堂咧就会玩呢个游戏， 系啊， 尤其是 咧，嘥时间啊， 唔系嘥时间啊，正面啲啦，明唔明啊？是因为 浪费时间。 其实有一些的同学仔呢他们成日都会觉得呢学英文很难、啊、又或者自己不识很多英文、啊。但其实我们三个都很小的嘛刚才我们讲的英文字我们讲来讲去讲来其实讲不完的。 啊啊、 所以呢其实这个小游戏呢可以给一爸爸妈妈家同啲小朋友玩，话俾佢哋知，其实啲小朋友佢哋本身咧平时嘅观察力已经学识咗好多英文字噶啦，有啲鼓励佢啊嘛， 好好啊！我哋讲咗咁耐 app 都冇讲到嗰个字， 边个字啊？ 词汇都好丰富噶， 系啊！我哋知，咁我哋听日再上堂啦， 拜拜。 堂嘅朝野政党达成共识，将会喺听晚召开国会全体会议审议，并且通过第二期补充预算案等相关法案。内容包括当局向四人家庭的100万韩元疫情灾害补助，有望可以在下个月发放。美国和台湾的卫生官员召开电话会议，讨论有关新型肺炎疫情议题。美国卫生部长阿泽尔感谢台湾方面向国际分享抗疫措施，以及向美国捐赠口罩，重申美方将会持续全力支持台湾扩大参与世卫与全球卫生事务，促进全球卫生安全。台湾的卫福部长陈时中就感谢美方一直以来的坚定支持。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早晚有薄雾。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26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88点，升107点，总成交金额35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8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98.1跌2.5，腾讯控股414.2升1.6。中金公司11.6升7毫，美团点评101.3升1.2，中国平安78.65升6毫，盈富基金24.5升9仙，友邦保险71.2升2.5，康方生物26.75跌7.5，建设银行6.21升4仙，FIE南方恒指7.5跌3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622，瑞士法郎7.944，澳元4.989，加元5.513，新西兰元4.649，欧元8.3918。每百日元对港元7.2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78。日经平均指数报19661点，跌122点。港金现价报1572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0.18美元，卖出1702.55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咁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都系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一段车多；喺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呢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窝尾；出九龙车龙排到去津桥。葵涌的昌荣路近着光辉围一段就比较挤塞的，去回梨木树方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和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 Alan 布志伦， 我是谭嘉怡。 有哪一首歌会 cheer up 到我呢？在这段时间 哪一首歌最 cheer me up 呢？ 我会揀 We Are The World， 我觉得就是 Speechless 啦。 Music Makes My Day Pop 31。 想知道你喜欢的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在5月9号下午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啦。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Hole Awards Music Makes My Day。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做咩啊？啲股票唔听话係咁㗎啦，隻隻都升，係你买嗰隻唔升，人生就係咁㗎啦。嗱，你咁样諗囉，你追落后咁咪每日都见到有进步囉。最紧要你隔篱嗰个唔知你瞓咗身㗎嘛。啊，佢知道咗啊，咁咪代表你哋坦白囉，关系好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11点新闻翻嚟，风骚快活人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好干，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曾志豪唔喺屋企，啊唔系唔系唔系直播室，佢喺屋企。 你鬼翻后尾就望， 带咗你上。 曾志豪要 直播室有桂花田， 俾你哋系好啱。 有桂花田，有黄耀祖 ，Home Office 嗰个有曾志豪。 系啊，冇错啊。头先我哋咧就豪仔遇到个难题啊，我太助咧就叫我去超市买面包糠。我明明买咗，点知佢话翻嚟变咗炸粉，但系查完张账单都系面包糠嚟。 咁究竟点咧？ 系啦，咁究竟点咧？ 是面包糠定是炸粉咧？ 吓，系啦，面包糠同炸粉。头先我发现到呢个问题都几得意嘅， 因为有好多听众喺我哋网上面尝试同我哋分析嗱，究竟咩系咧？ 我哋监制咧头先咧听到之后咧都 WhatsApp 我咧，佢话我又要答，我又要答咁样。 佢又觉得佢自己知，但佢肯定佢知。 所有你唔怪过所有女士咧，佢都会觉得厨房嘅我冇理由唔识噶咁样。 但我真系觉得喺呢一个嘅例子里边。 面你太座可能是 有啲混淆咗啦， 系啦， 大家混淆咗噶，系啦，冇错。咁嗱，不如我哋读下咧，网上面好多朋友咧，譬如话 Daisy 佢就话，嗱，面包糠咧系用已经焗好嘅面包咧烘翻干佢，再打水。就用嚟放喺吉列豬扒最面嗰層嘅，炸粉咧就係一啲未焗嘅面粉，撈咗調味料，用嗰陣要用冰水嚟開，仲要將咧嗰件肉咧沾咗嗰啲脆漿，再落翻個油鍋炸，完全係兩回事嚟噶。其實即係點啊？ 冇字嚟嘅咯。 唔係一個就係放喺吉列豬扒最面嗰層，一個咧就話將嗰件肉。染啲脆浆之后再落油锅嚟炸， 咁系即系话先炸再后加嗰啲粉，系咪啊？ 咩啊？ 即加 先啊 先落炸浆，腌咗嗰 先染啲脆浆，咁脆浆系咪第二样嘢嚟？ 即系炸浆系咪？ 其实我哋咁样蹉跎落去嘅话，哇！嗰、那个即系我哋咪自掘坟墓喺度。 阿 Milo 咧，佢就话啦，嗱，好似系咁分嘅，万用炸粉咧就 系 开水沟起用嚟炸，面包糠就唔使开起，直接整落啲食物度炸。 嗱，阿 John 咧，佢都有一个类似嘅谂法嚟嘅，都话呢个面包糠咧本身咧就 系 干嘅，即系你就染上就得噶啦。炸粉咧你要开成浆嚟用噶，嗱呢一个应该暂时嚟睇，应该好似系最明显嘅分别啦，系嘛？ 好多人都好似系咁讲嘅。咁咧，我有个有个朋友咧，我睇下仲有冇我哋啲听众先。系啦，我有个朋友咧，佢本身就系做家政老师嗰啲嘅。 哦，好好啊。 佢就话俾我听咧，好搞笑喎。佢同咧你讲红酒嗰啲形容词一样嘅，佢个味唔同，质感都唔同。 哦，哇！即系讲咗等于冇讲嘅，我想讲呢一啲。哇！嗱，呢个女士咧就有味道，嗰个有气质一样嘅啫。 系啊，话面包糠咧，我会咁样形容嘅，就系十八岁， 薄薄脆。 系啦，因为佢话面包糠咧就薄薄脆嘅。 系， 佢话咧如果系炸粉嘅话咧就。質感冇咁脆， 咁啊炸粉同炸浆又系咩嚟噶？ 炸浆应该第二样嘢。 炸浆啊，你边度见到啊？ 同埋佢话咧， 你冇自己无端端开多样嘢嚟扰乱我哋喎。 喂，听埋先啦。佢话呢个系煎猪扒同埋日式猪扒嘅分别。 日式猪扒即系吉列猪扒。 系啦，即系煎猪扒同埋吉列猪扒嘅分别咁样。其实你觉得咁我哋算唔算明白咗？即系话如果你想有我净系见到嗱一个有味一个冇味，一个要用水开，一个唔使用水开。 系啦系啦。 系啦，一个咧就唔使加脆浆。一个就要加脆浆。 OK， 有一个好简单嘅听众爱话咧，炸生蚝就用炸粉，炸猪扒就用面包糠。 系咪唔系得噶啦？唔系喎，又 唔知 衰啦。 系啊，你又唔知有答案嘅。 系啊， 唔系啊，头先都讲咗，你要睇下你面嗰层个质地系咩啊嘛。你炸生蚝又好，你炸猪扒又好，你面嗰层质地，你吉列猪扒、吉列生蚝，其实已经可能即系嗰个就要用面包糠噶咯，应该系。 不如其实我就系想知咧，我买错会唔会有整唔到嗰种食物嘅？机会先， 我可以好肯定咁话俾你知，我唔知， 系 有权威啦啩。 仲咧，做人试下啦。不过我学识一样嘢咯。头先佢哋话咧，原来面包糠咧，你真系买唔到咧。佢话你可以将头先阿恬讲嗰样面包粒，自己切完之后攞个 blender，blender，blender，blender，blender，blender， 然之后咧开变面包糠。 其实硬碎佢都得噶，摆喺个密实袋里面，跟住喺度揼揼打。 所以我哋以后啦，有海狗、海狮、海豹、面包糠、面包碎、 炸浆、 面包粒。炸酱除酱，耶！ 洗晒。 挂了 西瓜，依我有借紫菜拉面伴寿司车挂，煮饭煮煮饭煮煮饭，一岁一岁一岁一岁一岁， 你嗌啊！唔系得 咗，俾佢唱完先至接我入嚟，我等咗几耐啊！我喺度搏紧，我话饥饿有最紫菜，芝士饭啲都冇，只有 做得几好啊！ 呢个就系佢 home office 嘅 好处，我都系咁话， 我哋可以随时掹走佢。 其实我哋都应该要咁谂下， 系啊， 我哋听少好多歌， 所以我哋听众嘅耳福啊，你知唔知啊？嗱，今日咧，头先如果大家有听到我哋新闻嘅话咧，都有啲最新嘅消息出嚟啊！呢个疫情底下啦，多咗好多唔同嘅 term 出嚟噶嘛，嗰啲乜鬼嘢限聚令啊！大家又幾時復工啊？各樣嘢咧， 社交距離啊，嗰啲 係啦。跟住咧，唔知頭先你硬係你講社交距離會令到我 係 咯， 我都係咁話， 係 啊，佢又衰啊，我都係咁話，我都有同感啊。 好彩而家見到你個樣就話俾你知，我咪真大巴大巴打落去嘅。 唔係講嘢零舍衰個人啊， 係啦， 冇咩問題。 你好似嗰啲想昆人嗰啲 社交距離、社交轉運、社交媒體有咩？ 咁如果係嘅話咧，出年嘅通識可以考考大家，咁真係好唔同啊嘛。但是有最新的消息就讲了，首先就政府已经研究之后决定下个礼拜一会开始分阶段回复政府服务。所以呢他说譬如但有一些依然是 未。是不是运输署就会变回正常啊， 跟住嗱，呢、這 个已经完成咗啦，恭喜你啊！ 但有好多人想知啊嘛，系咪？ 系咯。 嗱，咁佢就话咧，首阶段公务员复工咧系有四方面嘅，包括大部分政府雇员咧要正常上班，除咗嗰啲学校或者康乐场地嘅雇员。第二个咧要复工嘅咧就系公共服务， okay、 即系大家可能支持嗰啲咩牌照啊嗰啲咧，应该可以帮到手啦。佢话因为咧柜台啦、注册同埋查询嘅服务咧要回复正常啦。另外第三方面咧会回复正常嘅咧就系、是。一啲社會享用嘅公共設施，好似一啲室外嘅運動場地啦、圖書館、博物館等等。 咦，室外運動場都開翻啦， 係 咪？ 係啦，就係、是、下個禮拜一開始啊。 咁就好咯。 第四方面咧，都會開翻嘅係乜嘢咧？佢就話各類型嘅委員會議咧可以召開，不過一啲嘅群組活動除外，好似頒獎禮呢啲咧，就係、是、未係呢個首階段復工會做嘅咁、 哦、 樣。 如果好似上次聽阿 Sam 演唱會咁樣喺個 meeting room， 佢哋一齊拍手掌嗰啲會議就可以繼續嘅， 唔係嗰啲公務嚟噶嘛，講咗噶， 係咯係咯，即係 佢話佢都要嗰啲額外噶嘛， 開會噶嘛， 係啊 係啊，嗱咁呢個就係第一個階段啦，即係咁啊，大家都等咗好耐噶啦，但係其實跟住 keep 住咧，有好多記者都會話5月7嗰、那個。 是啊 機不可失，5月7 大家都是咁諗嘅，因為咧就係嗰啲嘅限聚令啊、餐飲啊、食肆啊各樣嘢嘅措施啊，嗰啲四人聚會等等咧，就到5月7日咧就到期嘅。咁究竟 Bron 個結局係點咧？ 係 就話咧，今日咧係未可以公布呢啲措施會唔會延長嘅？ 咁啊，梗係啦！如果公布咗嘅話，少咗好多嚇。啊少咗好多 咩啊？ 束搏噶啦，已經 係啦。佢就話咧，但係佢會好快公布，就等市民咧可以有所準備嘅。咁啊，但係大家可唔可以即係有得出街啊？四人以上嘅聚會等等咧，就要繼續期待啦。咁樣 唔係咁都有啲日子嘅，佢嚟嗰個5月7日係咪？ 唔係咁都要睇嘅。雖然咧，即係呢個好消息一定要講啦。過去嘅八日咧，有四日零確診，即係真係要同大家打打氣。但係唔好真係一嘢就哇鬆曬咁樣噶嘛要。 係咁啊，到學校嗰方面咧，早 喂學校呢個咧，即係我諗好多阿爸阿媽咧，其實都會想知道，喂究竟今年係咪白交槍咧？嗰啲學費啊，有冇得翻學啊？嗰樣嘢嗱，呢個咧就係據聞嘅啫，消息指就話咧，其實咧教育局嘅局長咧已經喺上個星期咧分批咧聽取咗中小學校長嘅意見，就住这个疫情的复课安排会是怎样啊？咁样咁有消息咧就话咧，局方初步认为嗱，5月25日咧呢个 DSE 就会考完噶啦， 系 同日就会俾中四、中五嘅同学仔复课，隔一个礼拜，即系6月1日嘅时候咧，就唔系初中，跟住就到高小啊，小五、小六就复课。我谂可能个谂法都会系，首先咧就唔好一次过太多人喺同一间学校，就呢、这个中四中五就5月25日咧就复课，6月1日咧就俾呢个小五同埋小六复课。佢、话而且咧复课嘅时候咧，应该系会用半日嘅形式嘅，咁啊大家咧就唔使喺学校里面要安排午膳啊，减少风险咁样啦。 系啊，我都收到即系阿女个学校通告咧，都系有咁又即系话，如果教育局系咁安排，就会系咁样安排，就翻半日都会翻足8堂，但系每堂少5分钟。咁跟住咧就 系即系下令时间咁样啦，系咪？ 係佢好以前限定時間咁啦，但係跟住就唔 lunch 咯，就放學噶啦。 OK OK， 一點前放學咯。 咁頭先就講咗呢個中四、中五啦，同埋小五、小六有機會嘅復課安排啦。因為如果咧到六月嘅情況，疫情依然係受控嘅話咧，就呢個初中咧就估計就喺呢個六月八號復課。小三、小四咧就係六月十五號，而小一、小二仲要睇情況，有機會今年唔復課。幼稚園咧就話今個學年咧很大機會不會復課。喂，你知而家好多嗰啲字嘅咧，很大機會啊，有可能係啊，不排除啦嗰啲咁樣噶啦。即係呢個咧就係呢個中小學啊，有消息就話佢哋嘅復課安排是如何啦。 其實我就預咗佢幼稚園都唔會復課嘅。 應該都 我諗幼稚園 都冇所謂啦， 大家打定輸數噶啦，係咪？ 不過真係有啲慘咧，就係譬如今年 K 3嗰啲咧，佢咪個畢業禮都好似唔見咗咁樣咯。係 啊， 可能淨係即係影下相。但係咧，我先喺度諗咧，你話中學啊或者小學咧，佢再復課嘅安排咧，佢都係希望同疫情嘅配合有關噶嘛。 嗯， 你覺得咧會唔會咧學校就將而家咧街嗰套咧就搬咗去學校嗰度？ 即係 例如啲同學仔咧一樣有限聚令。喂，做咩你四个围孖堆埋堆啊？你吓咁样分开， 我估有 社交距离。 因为呢个时候，我想俾一个例子大家，喺有啲嘅地方、有啲嘅国家咧，佢哋已经系复课噶啦嘛，包括就有内地。 系啊，佢嗰个好正。 佢哋内地咧，因为已经咧有啲嘅省市咧，应该就唔系全部都系嘅。佢就话咧，北京、上海、广东等等咧，就已经陆续复课啦。但系为免学校里面咧会有啲嘅集体感染嘅情况出现啊嘛，佢哋有啲防疫措施，究竟我哋香港会唔会学咧？ 唔制咯， 我 话俾你听。 我估我哋香港嘅同学仔就你唔制，你知唔知我讲边个？ 我知你 首先 呢个系咪啊？ 呢个劲，呢个真系好想同大家分享。嗱，首先咧，你头先话社交距离啊嘛，系咪先？咁你谂下啦，如果佢哋个个同学仔翻学，小息又好啊，各样嘢又好，点样可以保持住佢哋唔好 too close to each other 咧？ 之前有一张相咧，就系香港人搭地铁嘅时候咧，着咗一件衫咧，成只箭猪咁样。 系啦系啦 嘛， 咁叉出嚟。 好，箭猪同刺猬有咩分别啊？好似箭猪咁样， 箭猪、刺猬同埋豪猪。 系啊， 有咩？我 OK， 好，你讲埋先系。 我估就可能内地啲学校咧就话，我哋而家有呢一个社交距离服啊。 系。 咁只要你买咗我哋本校推出嘅社交距离服咧。就服啦，你就可以咧用呢个箭猪服装嚟帮你保持距离。 你可以翻内地度发展，好近， 系 好近。 不过咧，即系佢始终都要着校服嘅，咁所以咧，我哋唔会搞校服咯，即系话校服系需要依然整齐地着翻嘅。 好似以前嗰啲飞机头咁样， 头就头啦，但唔系 gel 个头。 豪仔啊，你够长头发就话可以 gel 到啫。 你又想攻击阿左啊嘛？我唔想你咁样话。 冇咁嘅意思。 唔系有阵时咧，头发都要够厚啊，先至 gel 得硬噶添， 系咯，咁短就真系冇乜嗰个距离。 唔好乱咁讲啲长短嘅问题，好敏感。 戴头盔或者戴帽， 非常近啦。嗱，头盔就系帽就系咩啦？ 对象鼻帽。 嗱，但因为咧，佢要配合两样嘢，配合国情同埋配合疫情嘅关系咧。你谂下咧，你记唔记得咧？以前我哋睇嗰啲 有习近平张相摆喺顶帽度嘅， 咁又唔得。 唔系，你可以 嗰个要摆喺 office 噶，唔系摆喺头上面度噶。 唔系，你可以即有个国旗嗰个样子喺个头度嘅，系啦， 系啦，大家都得。嗱，佢就真要戴一顶帽嘅。你谂下嗰顶帽咧，就似我哋平时如果要游游，咪攞报纸接咗顶咁样嘅帽嘅。但系配合我哋嘅国情，有我哋嘅传统文化噶嘛。点解我哋嘅国情系绿色啊？ 咩啊？而家我哋啲军人嗰啲系军绿色噶嘛？ 哦， 啱喎。 咁你又讲军绿色啦， 系啊， 一嚟系绿色 经济啊。 但佢哋系咪都系戴绿色嘅帽噶？啲军人咯。 温人系噶， 我都系噶，但系佢哋唔使绿色嘅。我见到咧颜色系任你选择，粉红有啦，红色有，黄色有咧，唔同颜色都有。 咩图案都可以，因为自家设计嘅。 但系油油帽点解可以令到个社交距离出现呢？就要加埋个国情，就是、好似我哋嗰啲财神咧，佢咪嗰啲财神帽咪侧边有两条嘢咁样揈咗出嚟嘅，左右咁样嘅。你可以简单嚟讲，好似一个 古代嘅官员 系啦，古代嘅官员系啦，但系仲有好紧要嘅，你个。你官帽咧，你要左右延长一米咁长，所以咧简单嚟讲，你左右咧都有好似有个门神，有少少似咧你平时咧做热身运动，左右手咧都举起咗咁样，但佢将个头度伸延咗开去啦。 咁顶帽我真系觉得正啊！即系我作为老师，我日日都翻去好开心啊，见啲同学。 但系佢哋点入课室门口咧？我想问下， 就即系可以左右当挡住人咁。 佢顶帽叫做一米帽， 系啦，有名嘅， 左右都一米，咁样。 如果个正式名就叫做母翅啊， 系 翅膀个翅，咁就有左右两只翼伸出嚟嘅，哇，咁咪即系保护你嘅翼咯。 系啊， 护翼咯， 都可以咁样讲噶。同埋佢最劲嘅就系佢点样入课室门口咧？每一个，即系要打翻身。 记唔记得嗰个成语故事咁？嗰一攞拎住支竹，点样入醒啊嘛？ 系系系， 入唔到。 啱啊，系啊。咁我咪打出入去咯。 咁好笑。 因为我觉得又啱，因为细蚊仔咧，即系譬如我哋人啊，大人咧就1.5米距离，咁佢细蚊仔一米都 OK 啦，因为佢细粒啊嘛。咁但系个个戴住顶帽咧。如果一拧转咧，你就会发咗后面。我同学觉得好笑， 佢哋个台都会 距离啊。 我睇咗张相啦， 咩？ 佢其实咪就系叮当嘅竹蜻蜓咯， 可以咁讲。 其实系喺个头度戴咗顶竹蜻蜓，真 系 好长噶嘛，嗰度系。 又或者咧，系周星驰大内密探00里面嗰个发机，系啦，系啦，周星驰发明俾刘嘉玲嗰个啊， 系啊， 发机嘛。 你话如果咧，平时上堂咧唔守秩序。譬如阿肥妹仔啊，撩下细眼仔倾偈嗰啲咧，以前就系你唔守秩序啫嘛。而家会唔会以呢一个防疫为即系违反防疫令咧？可以捉佢嘅，因为 跟住就要戴嗰顶帽啦。 系啦，你又多社交距离啦，你又互喷口水啦。喂，海报同埋最紧要咧，究竟到时翻学？是不是都要戴口罩 的？可以而家睇啲相就有戴口罩，其实咧唔同嘅地方咧仲有其他嘅措施嘅。 我哋复课咧，我哋复课系咪都应该要戴口罩咧？ 咁梗要咯， 月底啊嘅时候， 梗系要咯。成日都话噶，有呢个防疫嘅物资先至可以复课啊嘛。嗱，除咗呢一个嘅一米帽之外咧，佢哋就形容啊，当地嘅舆论啊吓系咁形容嘅，让孩子们在轻松中得到保护，系大赞有创意噶。 轻松啊， 系啊，有保护。 但系唔系有人话就话，哎呀，你即系老师学校方面话。你在这个不用上堂的期间跟小朋友有一个亲子的一个劳作。 一家人一起做的。 对啊。 他们还有那些呢，就比如吃饭呢要一人一台啊。即我想他们吃 lunch 都真的会几闷啊，阴公阴公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多项防疫措施有效期将会喺5月7日届满，政府会尽快公布系咪延长以及之后嘅安排。他强调，疫情会反复，唔能够一下子放宽，需要逐步去做。他又说下个星期一起分两阶段恢复政府服务。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首阶段公务员复工分为四方面，包括大部分政府雇员要正常上班，除了学校或者康乐场地的雇员之外。第二是公共服务，包括柜台、注册和查询服务要回复正常。第三是室外运动场地、图书馆和博物馆等。第四是各类委员会会议可以召开，但是一些群组活动除外，包括颁奖礼等。他又说第二阶段即是几时能够100%开放正常服务，政府会在日后公布。林郑月娥被问到会不会延续限聚令，是不是会考虑示威活动这个因素，他回应说这一刻未有决定，亦都未能够公布禁止四人以上群组聚会等措施会不会延续。重新考虑的因素涉及保障公共卫生、措施对香港经济和各行业的影响，以及市民的承受程度，并没有其他因素。至于警方日前在太古城以限聚令票控现场人士，有关限聚令提及的共同聚集目的是什么？林郑月娥说，检控工作都是视乎法律、证据和检控守则，认为政府起初公布禁止四人以上群组聚集、禁止四人以上群组聚会措施的时候，已经解释市民排队、搭巴士等都超过四人，但他们是逐个人上巴士、各自上班出行，不符合共同目的。他又说，条例写得精准，尽量取得平衡，保障市民日常生活，亦都确保疫情受到监管。 有网民日前发起到太古城中心举行和理唱活动，期间防暴警员进入商场内驱赶。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警方对限聚令的执法有咨询相关部门，并非贸然去做。他说警方尊重市民的游行集会自由，但是近期香港面对公共卫生威胁，设有限聚令。警方当晚亦都收到超过十个求助，为避免不必要的群众聚集，因此到现场呼吁参与的市民离开。他强调过程以警告为主，没有发出告票，亦都没有拘捕任何人士。被问到怎样判断在场人士抱有共同聚集的目的，郭家全说，如果有一班人呼吁一起叫口号和唱歌，就会根据限聚令给予警告。他承认执法有难度，但是强调当时有几百人聚集，呼吁大家要理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早晚有薄雾。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27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15点，升130点，总成交金额39,59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2,81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34点，升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98蚊，跌2.6；腾讯控股414.6，升1.6；中金公司11.66，升7.6。中国平安78.75，升7毫；美团点评101.6，升1.5；盈富基金24.6，升1.9；友邦保险71.3，升3.5；建设银行6.23，升6仙；汇丰控股40.25，升7.5；汉方生物26.95，跌5.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3，瑞士法郎0.976，加元1.406，人民幣7.087，英鎊對美元1.242，歐元對美元1.083，澳元對美元0.645，新西蘭元對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19,734点，跌48点。港金现价报15,70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6.27美元，卖出1,697.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新街。咁而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雪厂街一段都系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呢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西贡公路入西贡咧就挤塞，龙尾就接近窝尾。出九龙龙尾喺北港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青屿干线分叉位珀丽湾方向九龙、告士打道分域街西行方向中环、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接咩先啊？我哋咁而家我哋选择， 我哋今日希望教大家嘅方法咧，就系你可以接得快，呢个系第一个。 啊，T恤啦，咁样就。 第二就系咧，你要接得细，因为如果咧，我以前试过俾人弹中嗰啲咧，就系嗰件 T 恤咧接到好漏爆啊！即系就算你明明接得好快，但系如果你接得唔整齐，或者你唔即系叫做悭位嘅话咧，嘥晒。 哦，是不是都是的，都是的。 咁、啊、所以呢我哋今日希望即係同大家示范呢，就係唔單止要快，仲要係又靚啦，又接得即係細件啦，簡單啲好似你鋪貼嗰啲咁樣。係。係啦，嗱而家首先呢你會見到桂花田呢就拎住呢一件衫呢，嘩呢件衫啊好靚喎。 嘩大有來頭㗎，一定要講㗎啦。曾志豪特登琴日呢已經係返工嘅時候呢帶咗呢件衫返嚟喎。桂花田啊同你有咩關係 㗎？咪就係我有一次去旅行嘅時候行過呢、這個香港机场里面 一套 啫， 我哋系做咗好耐 嘅啦，系啦，我都有一件个， yeah. 我冇心，我冇带到嗰件翻嚟啊， 呢件系 Hong Kong 同埋香港咯，英中英字啊， 但 系 加埋系个喜字先靓噶嘛，你明唔明啊？ 好，嗱，唔好讲咁多啦，嗱呢一 part 咧，我哋就交俾桂花田用行动去示范大家点样三秒可以接到件衫咧，似啊喺铺贴买嗰啲啊 display 出嚟有啲一样咁靓啊， 首先你要讲一句同事入仓啊。 哦， 同事入倉我學啊，我有睇到條片，但我學唔識，所以咧就睇你學唔學得識啦、啊、 好啦，嗱嗱先咧，將呢件衫咧就啊，我睇咗條片咧個慣咧就係嗰個領咧係向住自己嘅右手邊嘅。 OK， 而嗰個衫面咧，即係譬如我哋話有圖案嗰邊啦，前面嗰邊咧就向天花板嘅。 係啦， 面向上。 係啦，咁啊，總之咧個領就喺右手邊啦。咁我就將我隻右手就擺喺呢個嗰件衫嘅中間嘅位置度，即係隔啦。隔底位置到啦，个过少少 啦。我觉得似心口位啊，其实真系似。噔噔， 心口喺度啊，喺呢、這个。 系啊，但你要偏去其中一边嘅。 系啦，偏去你嘅前面，即系嗰个叫上面啦，好唔好啊？叫上面位置，跟住拿起佢嘅手，咁跟住咧就咧用你嘅左手攞住佢嘅膊头位置。 系嗱，膊头系边个位置咧？就是、近三领嘅位置。 系啦，近三领位置过少少都得嘅。 系啦， 系啦，跟住拿起佢咯。 系。 咁跟住咧就将你嘅左手一反。去到嗰个叫做三脚， 系 同一个打直线咁同三脚、那個。 即系简单嚟讲咧，就即系将你喺三领嗰只手咧，而家就连埋嗰件衫就垫咗落 去 个三脚嗰个位度啦。 好，跟住神奇嘅动作就嚟啦。 使唔使讲 magic 咁样噶？咩 ？One two three magic！ 哇！ 佢反一反只手咧，真系要形容下曾志豪点样反一反只手咧？佢而家咁样 系啦、 哦。主要就系我有见到直播镜头里边咧。就又睇得就唔清楚， 唔清楚 嘅。嗱、哦，我见到就系三秒，佢就反一反只手就接咗件衫。喺呢个时候，不如等我试下嚟，好唔好啊？ 真系都唔系难嘅呢件事。 因为接完噶啦，嗰、那个袖咁点啊？ 喂，喺后边咯。 反就已经反埋去后面噶啦。又唔做功课系咪？又唔睇定条带喎 ？OK， 我会咁样形容啦。 嚟嚟嚟， 只系咧打柔道咁样啊！你捉住咗佢衣领咧， 发过去。 就真系、哦，你轻轻一搭，成件衫一搭之后咧。佢就你唔好扮脱衣舞男啦， 你做咩衫都唔要啊？ 我仲跌咗落个最多层嘅位添，对唔住啊！ 呢个系咪叫做校破产啊？呢件好明 显。呢个梗系唔系啦，呢个系 呢个系靓甜橙， 呢个系靓甜橙 啊！嗱，真系咧，真系可以试下嘅，三秒咧真系可以 KO 咗嗰件衫嘅。 好嗱，而家到阿祖试下吓，我唔记得校低啲个镜头先，等大家可以见到啊。 一路都唔知睇咗啲咩啊，系 啊，对唔住，对唔住啊，好嗱，咁啊解说咯，唔该曾志豪啊吓。 好啦， 首先第一样嘢， 嗱，记住啦， 到咧阿。王耀祖咧就将嗰个姣婆橙衫咧就摆喺咗台面度啦。 记住嗰件衫咧系嗱咁咪打直嘅系咪先？咁咧跟住喺拿佢嗰个格拉底，格拉底个位再落少少，我谂 点为之少少？格拉底落一寸， 攞寸到啦。咁跟住咧再去翻个膊头位嗰个位置啦。 嗱，或者咁样， 即系其实咧，我想话有个位置好啱 咩啊？ 就系你成日飞低个位置。 哦，我哋就先要飞钉位啦，大家明噶啦。 即系大家心口边一个位置，唔好喺中间，就一系左边，一系右边。而家咧，我就系掂住件衫嘅右手边。 系啦系啦，右手边系啦。 用只右手先 落啲落啲嗰啲，系啦系啦系啦。 左，你又唔好捻到咁。 咁我想问下咧，我系咪嗱？而家我系冇。攞到底，你俾人問啦、 啊， 底同埋面咁，我咪要揸住曬兩浸噶。 係啊係啊， 好底面我都揸住咗佢一下。 係咯，咁個右手真係攣到咧，佢冇嗌出聲咧，我 係我先決定攣佢啊，攣俾大家知道嗰個位置究竟喺邊啊。 好嗱，好啦，咁跟住用你嘅左手，係啦，咁跟住咧就去到膊頭個位置，膊頭位置咧， 喺件衫嘅膊頭位置，你要接嗰個啊，咪唔好掂自己膊頭喎。Head and shoulders, knee and toes， 唔係咁啊。 嗱，其實你可以褪過少少，唔使咁 呢个嘅。 唔系、就是，我想俾大家可以睇下啊嘛。 哦、 我捏住咗嗰个位置喺边啊嘛。 即系呢度啊， 好突出啊！你捏嗰个位置，我头先已经见到好似个天坑咁凹陷喺度。 好啦好啦，捏住呢度系啦，用咗就系啦。咁咧同一水， 点解佢揸得零舍核突嘅？个位一望咧就觉得好有闲。 我都系咁话，系衰。 你唔好话你只眼衰，你话我只手衰。 喂，好肉酸 嘅 捏。 好啦，跟住咧，将你嘅左手咧就连同直线咧去到个膊头嗰个位，跟住生个膊头位，系啦。咁跟住咧，你又将只左手一拉一拉落去嗰个三脚嗰度。 先将只左手拉到落个三尾嗰度。 系啦。 但中间嗰个位咧，右手就系仲捏住嗰个位嘅。 系 啦。 好，嗱呢一只嘅一刻要嚟啦，我要。 反都反出嚟， 点为之反出嚟？讲清楚啲，向自己反定系咩啊？ 向自己，向自己，向自己，向自己。 好嗱 ，Magic One Two Three， 拉出嚟哦，跟住 嗱， 跟住 首先嗱，我而家见到咧就系反转咗之后，呢件衫咧就即刻变咗一个好似系正方形嘅物体， 接好咗一边啦。 跟住你咧就系将向我前 咧就有个就 冷静啲，冷静啲。咁样之后咧，我将呢一边 唔系 啊， 佢人哋一次过嘅，佢系要令到你。咁样咧，咪就一接。 你唔可以讲咁样，但咁样听众系唔会明噶，姑。 成件衫嘅另外一边咧，压上去， 系啦， 唔使咧分开，将个突出嚟嘅袖咧，再慢慢收纳嘅。 但我想讲，我头先咧，捻住嗰个位置唔系最好啊，所以咧，其实我接咗件衫，而家其实咧已经好靓噶啦， 一长一短。 但系底嗰度咧都仲有啲位置突咗出嚟咁样。 系咪因为阿祖头先佢捻？ 因为系个位置咧，可能系唔够平衡啊。 系啦， 唔系嗱，我自己做嘅时候，我有呢个感觉嘅。我哋头先话即系揾中间嗰个位置，其实可以攞低啲啊， 少少 啊，即系近乎咧系件衫嘅中间嘅位置，近格拉底过 两 寸嗰个位啦。OK， 你咁样去做嘅话咧， 两寸嗰个位， 因为你我头先要做咧就呢只手， 左手啊， 左手系啦。 听众喺直播嗰度都话咧，佢话点啊，左左右手， 我系从来唔识分左右手噶，所以你系啦，我就将呢一只。 左手啊， 左手 捻住飞钉，因为咧手咧就拎住三领， 因为我要将咧个左手嗰个三领嗰个位置咧，去到底部嘅时候咧，大约要感觉咧佢哋上下两个方向咧 系 平衡嘅， 系， 即 系 个宽度啊， 攞 中 间 系会啱数啲嘅， 系咪啊？ 喂，呢个真心快，我觉得，同埋咧接得靓啊，你咪想试多次啊，鬼花田， 系啊 ，OK， 好， 好快， 一、二、三，肥。再接去炒粉啦！ 咁样咧，嗱，我哋为咗做一个分别咧，我哋 又冇炒到啊！ 如果平时你唔用呢招嘅话咧，阿祖阿田，如果你唔用呢招，平时你点接呢件 T 恤噶？ 哦，平时啊，我就 我哋其实睇下个分别有几大啊！我哋话俾 平时我哋咁仰住咗啦，跟住我就会咁样对接咗， 即系将两只袖咧就向后咬，咬低个犯人。 跟住就系咁咯。 其实我都好快嘅，我平时都用呢招 嘅。呢个快就曾志豪，你老婆会咧弹你钟嘅原因咧，就系如果你立一立件衫后面嚟睇，你以为你接咗，你睇呢度系巢掹掹嘅，嗰个衫就 接咗啦。 好，等我示范一个黄耀祖平时点接衫， 都唔叫接。 因为衫咧系我人生所有嘅财产嚟噶嘛，我冇嘢喺银行噶，系得喺个衣柜度噶啫嘛，所以咧对我嚟讲咧呢啲系好。 好紧要嘅系啦，所以你嘅 T 恤都接骨嘅，起骨嘅佢 要烫嘅，同埋要嗱，首先第一样嘢要揾一个平嘅地方，我觉得阿平要出咗嚟，跟住你咧就两边将呢个衫袖咧就接向中间，大约个宽度系点样咧？ 系 就系要个领过一寸到。 哦，好啊， 咁咪攞把尺度啊？ 咁跟住 又 唔使 嘅， 你望到 都知嘅。嗱咁樣嘅話咧，同你哋頭先嗰個方法嘅話咧 ，T 恤咧嗰個衫袖咧就唔會巢。 係啊， 跟住好簡單地喺下面反翻上去衣領嗰個位置度嘅時候咧，你睇下我件 T 恤咪接咗， 好 靚 啊，係啊。其實 佢哋兩個接衫嘅分別係咩啊？ 求其 同接完衫之後仲要拖地啦，一個就接完衫之後咧就飲杯紅酒。 誒咁又冇咁講， 呢個分別 嗱，你係錯咗嘅，我會喺飲咗杯紅酒之後先至去接衫，係啦，然之後飲多杯白酒咁樣。 唔係啊，如果係嗰個好快三秒嗰個咧，係後面係咁樣嘅喎，即係都平伏嘅喎。 我覺得呢個方法好嗱，但係教完咧就接大家咧。接大家 就 OK 啦， 系啦 ，T 恤咧，死啦，唔知点解咧，我究竟系咪用紧 T 点解今日咧嗰个 screen 咧冇冇大家嘅留言睇到嘅？ 我见到好多留言。 系啊， 系咩？ 好， 点解你哋两个个口就讲左手，但系出咗嚟变咗右手？咁其实咧，好多朋友都话咧，系啦，系个镜头咧会左右调转嘅，唔紧要嘅。好啦，我哋系咪要示范接啲重型啲嘅衫裤啦？ 接恤衫好定系接裤好啊？ 接 裤 啊，接裤啊，接裤快接裤 接裤制裤。但你可唔可以咧俾我做我个动作？我头先排练咗嘅动作俾我哋个听众睇下，好唔好啊？ 咩事啊？ 嗱，因为咧就咧拿咗用咗一个好靓嘅就系MC嘅衣架， 佢用咗个咧，你表面睇以为个衣架系烂咗嘅，因为咧平时衣架咧应该系一个三角形噶嘛。 我想怼埋啲，你就猛咁拉后部机俾人哋睇下个衣架高。 咧有一边咧冇咗边嘅，三角形有一边咧就唔见咗。 咁咩事咧？咁 整烂咗啊？原来系特制。 喂，呢个衣架系边个啊？赵学而帮我买嘅，话俾你知。 喺度烂咗。 唔系，因为我就上去屋企见到，哇！点解你嗰啲衫嗰啲裤咧成日都唔跌嘅？男人嗰啲西裤咧咪好线嘅个质地，但你睇下佢呢一个特别质地嘅衣架咧，仲系超平噶吓。我而家跳舞啊，条裤都唔飞出嚟啊！ 睇下嗱，而家咧 嗰个胶咧好胶嘅。 早就咧尝试拎住呢一件嘅衣架咧，我真系唔跌噶。哇！我直情想唱陈慧，哎呀，唔 系啊，因为打到天花板啊，俾老细见到就惨怪啦。 打得好犀利噶啦，停咗好耐。 唔系，再嚟一次，佢真系咧坚嗱，呢、 啊 這个质地咩质地都唔跣嘅，佢系。 因为有阵时佢会跣咗，即系裤头嗰个位置会重啲嘛。 系 犀利喎！ 使唔使配合你啊？ 使唔使配合你啊？ 我又转，你又转，咁咪睇唔到咯。嗱，你睇下真系唔喐噶，系咪？但其实个衣架唔系重点嚟噶，我哋教下大家点样接裤啦。 好， 唔系呢个衣架都好特别噶，呢个真系好正噶吓。 我都系咁话，即系呢个衣架系我值得推介去买嘅，因为咧真系咧。不过如果喺香港嗰啲潮湿天气咧，我觉得我惊嗰啲胶咧， 唔使惊噶， 会好立刺刺咁样，好样衰， 好似你有少少立刺刺嘅质地，先至令到佢唔跌噶啫嘛。大佬， 衰咯， 真系。 好嚟啦， 好接裤制频， 系 有啲咩方法嘅咧？如果唔系用特别嘅技巧嘅话， 我平时用嘅方法好简单，咪我要执行李嗰阵时咧，就将一条嘅裤啦，接一下。再接一下，接完， 其實都係咁接 嘅。其實你已經係咁接嘅啫，係咪？ 其實呢、這個 特別技巧啊。 嗱，咁佢咧，即係咧喺坊間咧，咁佢就覺得咧，即係接衫其實係一個藝術嚟嘅。咁佢希望咧都可以咧接得好啲、靚啲咧，整到成個包包咁嘅樣啊，係。 好啊，你聽過少少好唔好啊？睇得你靚啲，你而家塊面有著燈嘅嘛，田。係啊。 係喎，我個麥燈，我有燈打住。 愛啊！ 對邊個示愛啊？ 向阿桂花田示愛。 好啊，我影我啊，咁你哋同我示愛好啦。唔好同佢示爱，佢已经收归国有噶啦，唔好搏一搏啊！大家真系 睇翻条裤，睇翻条裤。 好嚟嚟嚟嚟嚟，好。 咁睇翻条裤咧，咁我哋通常都系咁样对接啦吓，即系话咁样吓，记住咁样对接。 揭开铺啦，而家 系啦系啦。 咁跟住咧， 就将咧嗰个叫做咧呢个裤 浪嗰个位， 呢个位系啦，唔好意思啊，都要点点啊吓。咁我哋即系将佢咧就接埋去。 裤浪，讲紧条裤啫，你唔好俾心机听众以为咧，佢真系掂咗阿祖个裤浪。 我有着裤噶，但我唔系着住阿天接紧嗰条裤啊。 头先不停聽到我哋講咧，就阿祖咧攣住個飛釘位，而家又話阿錢咧掂佢褲落。 我今日帶咗好多衫翻嚟㗎。 呢一集點算啊？呢一集真係好忙喺屋企咋。 將個褲浪嗰個突出嚟嗰個位咧，就接埋去。 接向內接入去。 係啦係啦，咁跟住咧就將個褲頭嗰度位咧，就跟住 接一下，接到去大約咧就係褲浪嗰個位置嗰度。 咁跟住點樣咧？跟住咧，我哋又將。 裤管实裤脚使乜又照啊？唔使 要个裤管咧就要咁样嘅嗱，劈 过嚟我呢边， 将佢另一个咧 单面， 单面劈去嗰边， 揈落去，哇！ 射去嗰度， 射过向咧就向住裤浪嗰个位置嗰度咧就发出嚟，就变成咗一个咧好似七字咁样嘅形状啦，条裤。 即系好似你咁样啦，好跟住咧， 我用 L 去形。 系啦，咁跟住咧就将后尾咧剩翻另一条裤管咧，咁我哋就接咯，接一下、两下、三下，跟住咧，跟住再将呢个头先个裤头嗰个位咧再包翻埋去，咁做咩啊？系啦，我哋最终咧就将嗰个射开咗嗰个咧， 嗰只裤管， 裤管咧就将佢。摄翻喺呢度里边啦 ，OK。 所以咧，你完成咗个制成品之后咧，我都有少少咧日本人嘅感觉啊！ Okay, 我真系 可以 咧， 就变成咗一个咧，好似接咗 个咁样， 有少少似包包，有少少似一个枕头咁样嘅状态。 因为佢同平时我哋头先就咁三接接嗰个裤咧，最大分别咧，嗰个咧就 系 松泡泡嘅。你拎上嚟咧，其实佢唔系一个即系叫做密实体嚟噶嘛。而家呢一个咧。佢係好穩陣嘅，你真係可以咧裝喺嗰度轉啊，當寶咁 我跑都得，佢冇散，不過我接唔翻啫。 寶碟咁樣，我真係好似。 係啊係啊。 我 OK 喎，但系我想问阿祖，你头先望完之后，你即刻记唔记到个步骤？ 我都冇记到啊，但系我得大家可以解说得好啲啊吓。好，我哋试多次啊。 同埋我想问阿浅人，如果咁样接咧，佢条裤会唔会好巢噶？ 哦，我哋试下解翻出嚟睇下条裤巢唔巢咧。 咁我哋等佢 hold 一阵啦，好唔好？ 好，等阿祖嚟啦。 攞多一条啦，嗱呢条咧就系嗰啲卡其绿啊、鸭屎绿啊。 今年兴啊！ 今年兴啊，冇错。 好 啦， 一样将佢咧，好似解放外星人咁咧，摆喺张台上面噶吓。 系。 咁然后咧，佢而家就准备操刀啦，记唔记得第一个步骤系咩啊？ 我知，将嗰个即系裤浪啊，嗰、那个啄啄啄咗出嚟嗰个位咧，就向内接一接， 向内， 佢向内啦，系去。 跟住咧，我惊我唔记得，就搞住我，将个裤头嗰个位置咧，就轻轻大约一只手掌位咁长啦，系咪？ 系啊， 我就接到落去，大约系裤浪。头先而家突咗，即系裤浪突咗出嚟，个尖端个位啦。OK， 自己垫翻自己裤浪。 上面嗰、那个裤管咧， 系 就发过去另外一边， 系 OK， 形成一个你话七又得 L 字形都得嘅物体啦。 即系好似咁样啦，即系咁样啦，系咪？有个位置。 跟住咧就另外最长嗰个裤管， 系啦，乜裤管一边长啲一边短啲嘅咩？ 有啊，而家你嗰边咪短啲， 啱啊啱啊， 接埋咗咯， 系喎真系喎， 即系仲喺台面嗰个冇甩出嚟嗰个， 可以接两下嘅咪一下 两下，系啦， 系咪咁样啊？ 冇所谓嘅，其实都 系咩？ 好， 将上面嗰个接翻落去， 系， 然后包住佢，咦 ？OK 喎、哦， 系 OK 嘅，其实佢收纳得 OK， 同埋咧扁身咧好靓，哎呀，做得好。 我想问一下啦，其实你估咧呢个接法咧系咪对于薄嗰啲材料就啱啲？ 唔系嗱，我见到嗰条片， 你觉得得唔得噶？ 我睇到片段，牛仔裤都得嘅、啊 okay。其实我都可能牛仔裤更加好添啊，因为牛仔裤即系 又怕潮， 系啦，唔怕潮，呢个最大个分别。 我觉得西裤就可能就真系会有啲难。 咩啊？ 你仲有出衫冇？ 冇时间噶，但得翻一分钟啦、 啊。咁、啊、但系我哋都咧，喺呢个时候咧，就即系同大家慢慢就即系总结一下啦。咁啊，等大家认识一下咧。嗱，今日我哋教咗咧，大家就接嗰、那个。T 恤 系啊，三秒 T 恤 住个飞钉位，再链住嗰个咧领位咧。 三秒就三秒啦。 好，你嚟得过，我执定俾人哋报新闻啊。 系啊系啊，喂，你执嘢先啦，系啦、啊，咁我哋继续讲住先。咁啊，点样可以链住个飞钉位同埋衣领位咧，就可以搞掂一件 T 恤啦。咁啊，亦都教咗你咧，点样将一件裤管咧。接到好似人哋日本和式咁样咧，一个即系包包咁样嘅，咁啊接起上嚟咧就都几整齐嘅。希望大家可以学习啦。我觉得今日我做得好好，我匿埋屋企咧，如果 我都系咁话， 我依家记唔到个步骤点算 因为真系都几复杂啊。但系咧网上面咧好多啲片嘅，大家不妨可以试下学习啦。我哋先听一节12点新闻报道。 硬性规定，过往亦都有人担任两年至到三年之后就离开有关岗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的累积确诊人数突破300万，超过21万人死亡。美国的确诊人数最多达到98万8千多人，超过5万6千人不治。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的抗疫记者会上表示，国内有很多人死于新型肺炎疫情，形容都是不必要的死亡个案。特朗普点名提到中国，指出中国本应可以在新型冠状病毒蔓延至全球之前有多种途径制止。美方对中国不高兴，华府会就中国应对病毒进行十分认真的调查。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以下。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周末期间较为潮湿，早上有薄雾。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76点，升196点，总成交金额43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34点，升8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5.4，升2.4；阿里巴巴198.5，系跌2.1；美团点评101.8，升1.7。中国平安78.9，升8.5； 中金公司11.64升7.4，建设银行6.24升7仙，汇丰控股40.35升8.5，友邦保险71.45升5毫，盈富基金24.65升2.4，FIE 南方恒指7.43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624，瑞士法郎7.946，澳元4.996，加元5.517，新西兰元4.655，欧元8.3927。每百日元对港元7.2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28。日经平均指数报19,737点，跌45点。港金现价报15,70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6.86美元，卖出1,69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出行到北过海车龙喺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喺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由于系有道路工程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西贡公路入西贡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彩堤对出，出九龙龙尾就喺津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分叉位柏丽湾九龙、尖山隧道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全锦公路光板田村落斜荃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为帮助企业周转，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推出100%担保特惠低息贷款。最多可借6个月薪金及租金或400万元，免担保费，头12个月可以还息唔还本。如需要借款更多或更长还款期，计划另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啊。今年嘅 DSE 有我陪你一齐考啊！咁如果你問我點樣去克服緊張嘅狀態嘅話咧，咁呢個咧其實係一個小 tips， 我其實自己有個方法嘅，吸一大啖氣，呼咗出嚟，盡量大啖，亦都真係有科學根據嘅。如果想再放鬆啲嘅話咧，記得聽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阿一凌子維嘅師兄祠堂，用 RTHK Mind 嚟重温都得噶，加油啊大家！ 明爱青少年及社区服务每年都会就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作推广，他们想带出什么信息呢？不如就由他们的单位高级督导主任赖仁彪先生告诉你知啦。 个信息好简单咧，就唔希望种族歧视嘅情况咧，就再继续存在喺我哋嘅社会里边啦。大家努力咧，去促进一个种族融和嘅一个信息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 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推动，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我王耀祖要穿越啦！ 哇，你睇下佢对脚！ 哇，你睇下佢个身！ 有冇搞错啊？穿越咗都要俾人话我矮， 实在太高大啦！ 佢好 man 啊！ 可唔可以做我哋小人国嘅国王啊？ 唔得、啊，一嚟其实我真系唔算高嘅，二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我都唔得闲。 啊，咁你要去边度啊？ 我要翻去同曾志豪、桂花田做风骚快活人啊！拜， 高佬，高佬。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12点钟新闻之后回来风骚快活人，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呢 49%， 外面呢阳光普照，是不是啊，所以出面 人工好似。27度气温喎，相对湿度 49% 嘛，咁当然啦，热辣辣呢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呢亦都係现正生效嘅。 星期二我哋有呢个环节。 三百。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I'm Jim Jim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Van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大哥 啊 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今日嘅司机大佬大家好啦，继续咧又喺直播室里面嘅桂花田同埋黄耀祖啦，而喺电话里面嘅咧就有曾志豪啊， 系啊，哇，出边阳光普照，特登咧望望窗外攞落楼啊，正到爆啊，而家真系， 恭喜恭喜啊吓，嗱，但系有啲嘅情况咧，因为疫情底下同一啲嘅部分嘅司机大佬嚟讲咧，就未必真系正到爆噶啦， 即系佢虽然佢其实日日都见到阳光嘅，但系而家呢阵子咧，就算见到阳光都变得灰暗啊， 因为冇公开啊嘛，系咪？嗱，学校就停课啦。剛才我哋喺个节目里面都有讲过噶啦，好似咧有消息就话会慢慢就逐步咧就复课，但系复课先嘅咧都系嗰啲中四、中五嗰啲咧， 嗰啲唔使坐校车嗰啲。 系啦，所以今日咧就想关心下所有校巴公司啊，各位嘅司机大佬们啊，你哋系咪好吃力咧？嗱，有一个咧喺网上面家长 群组 讨论嘅群组咧，佢就摆咗一张咧校车公司俾家长嘅信。呢封信咧，当然系就系讲到咧校巴喺呢段疫情时候嘅收费情况是如何。咁啊，有家长咧就摆咗上网之后咧，就觉得其实呢一样嘢咧都几值得俾大家讨论噶。嗱，呢几个月咧，佢哋都可以升得上话系唔需要用呢个校巴嘅服务噶啦咁样。但系佢哋咧校巴方面就咁样嘅提议嘅，系啊，你静啲啊，曾志豪，唔该你好嘈啊。好嗱，系啦 ，OK 嗱，二月三月咧，佢就系话咧收翻原本校车费用嘅半价，50%。四月份咧就唔收费，五月或者之后嘅月份咧，佢就话如果停课嘅日子咧，就会收车费嘅50%，都系一半嘅啫。而复课嘅收费咧，就系会照常啦。咁就因为即系喺度估计 紧。哦，咁当然啦，复课就系正常啦。但系咧，我觉得。即系咁啊，作为家长系会觉得好似唔抵嘅。 点解咧？仲有嗱，佢仲有讲埋七月份啦吓，因为平时暑假咧，好多嘅校巴咧，佢哋就系俾一半嘅半价嚟嘅。咁啊咧就话会跟翻以往嘅做法，都系收一半嘅人工，包括咧暑假如果要延后上课嘅日子，都系收一半嘅钱咁样啦。 系，唔系因为咧，即系有时咧，因为其实各有各嘅个睇法啦。因为作为小校巴嗰个车长咧，咁或者保姆姨咧，咁佢哋都真系要生活嘅。 系。 咁但系作为我哋使用者、消费者咧，咁我就觉得，咁佢真系冇花可嘛？咁我哋即系点解都要去俾咁多咧？咁都会去有计算嘅。 嗯。 咁即系整理一下咧，我即系讲一阵子啊，因为有时咧因为嗰车费咧加价咧都加得，我讲紧我嗰段时间吓，唔系讲而家吓。咁都加得几快下嘅，同埋嗰个幅度都几多啊。咁所以咧，又整理一下我就不如。我哋自己买架车去自己揸啦，咁样就跟住就冇坐校车啦，咁样咯。咁我明白佢哋即系个保姆车啊，或者校巴佢哋嘅苦况嘅，真系口停手停噶嘛呢个。 系，咁所以咧呢个咧都系摆出嚟咧俾大家讨论啦。譬如你平时个仔咧都有俾校车费嘅，曾志豪系咪啊？ 系呢个咧，我就啱啱想话好惭愧咧，因为第一咧就唔系我交钱啦， 所以你唔知个情况系点。 系啦，我就唔完全唔知咧，究竟而家你话呢几个月咧，佢冇翻学咧，嗰啲校车费用系点样嘅？但系咧，你话如果用我哋各行各业咧嚟做一个比喻嘅话咧，可能你就会发觉你又冇得唔俾嘅。譬如你街咪有好多按摩美容嗰啲咧，佢咪即系都要停业噶嘛。 系。 咁但系咧阴公啦，佢租金冇得免嘅，即系佢又冇得同你讲话嗱，你而家唔开铺，嗰个业主咧就会免租俾你。你嗱免租就冇可能啦，有陣時有啲人減少少租咧，都仲可以嘅。咁所以如果你用呢個情況嚟計嘅話咧，會唔會都係咁啊？嗱，你係唔用我嘅校車，但你都要照俾錢咯，即係你冇得話唔交費咁樣咯。 但又唔同喎，因为佢个铺租真係摆緊，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哋真係租用緊嗰个叫做铺头㗎嘛。 咪你学费都要照俾㗎，而家好阴公㗎。所以点解之前呢啲人呢驚到呢咪话嗰啲 N 班嗰啲呢佢索性呢就 推学。 因为佢就唔想话，如果佢要hold 住学位，佢就要俾钱。但系咧就真系白交张啦，佢俾咗就冇得上堂。咁、所以佢哋嗰阵时咪有啲家长索性话，咁、就算啦，我就退学啦。 我哋唔知 佢家咁系咪即系要逼到啲家长话，喂，如果咁，我系咪要即系退咗校车？我唔再用咧咁样。 其实系有家长真系咁讲噶，佢就都系谂住，喂，我真系呢半年啊，即系尤其是好多搭校车嘅，可能幼稚园啦、初小啦，估计都未必要翻学噶啦。咁不如我就直情同呢个校巴公司讲，我唔要你哋嘅服务啦。呢半年到九月，如果我哋要复课嘅话咧，我哋先至要翻你。但校巴老板咧就唔系咁谂，吓九月复课，如果呢半年我哋冇嘅话。九月唔知道有冇得再车你，因为我哋间公司可能都会接埋啦。 即系唔知有冇呢条线俾你啦，咁样。 系啊， 因为会啊会啊。 但系咧，即系而家系变相咧，就变咗用就俾钱，唔用就唔俾钱，咁就系咪有咁嘅概念咧？变咗佢哋嗰个性质啦，嗬。 哦，咁啊，所以咧呢个咧就 好难去同其他嗰啲譬如美容停咗业，跟住系咪要照交租咧？咁即系我觉得又好似两样嘢嚟嘅。 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哎、 所以咧呢、這个题咧，首先咧就摆低咗出嚟先啦吓。各位嘅家长又好，各位嘅校巴公司嘅司机又好啦，老板都好啦，究竟你哋嗰个情况，而家你哋俾紧嗰个校车费系点样计咧？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欢迎大家咧就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吓。 Música este tío y al lado de ellos mamacita Luis Butón es su vestido. Diamante le gusta cuanto al oído yo le digo que Mamacita, mamacita, que bonita Mamacita Mamacita, mamacita, que bonita Ella no le baja nunca tumba Siempre anda lista pa' la rumba Dos amigas que la secundan Salen y gastan la funda Le gusta sudar el alcohol Sola la pasa mejor Vestida de Christian Dior Siempre llega cuando sale el sol Dame de lo que yo sé Una botella de rosé Que la chori tiene sed Es seguro y mami la rompe Ella tiene algo que hace que a mí me Put you in the mix. Alright, okay. when you call me mamacita. Alright, uh-huh. Boy, you got me saying ooh la la. Ay, Dios mío, oh my God. Call me mamacita. Mamacita 咧就有呢个 Black Eyed Peas 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我哋嘅司机大佬大家好啦，同埋分享下咧啊，究竟而家你哋即系啊都知道咧，大家喺度呢个停课不停学喂、停课嘅时候咧，各位保姆车啦、校巴啦都系停晒嘅，佢哋真系口停手停嘅。咁但系至于家长啊，我真系冇用你嘅服务喎，咁究竟我哋系点交呢个学车费咧？系咪唔交咧？唔交咁佢哋系点咧？点样生活？ 因为咧都有讲到啊，其实咧嗰个我头先话咧就本身系校巴公司咧就俾咗封信啲家长嘅、其实就唔系真系净系讲解咧，就系嗰个收费啊，几时半价，几时唔收费啊，又或者大家都可以讲嚟，究竟而家你哋仲有冇留住个位咧？系咪每个月咧都俾 full pay 咁样咧，就俾呢个校巴嘅费用？因为有啲人就会话我都冇答过，个月俾咁多钱，好唔抵啊！ 有 啲咧就会觉得唔系、我都会照交。咁校巴公司点谂咧？其实佢哋有解说到少少嘅，佢就话咧佢哋公司。是因为校巴都得到一些近日政府公布的一些补贴和资助，但是其实你可以可见的几个月平均每一部巴士仍然是每一总之你一部车起码就是35,000元一个月这样。他说因为这段时间譬如有很多的营运成本要做的司机啦、保姆啦、文职人员的月薪他们没得不给的、停车场的费用有没得有校巴有没得做生意都好、都要给的，还有那些汽车啦、劳工保险、第三者保险啦、验车嘅费用等等等等咁样啦。佢话如果咧 真系开支都唔少喎、 啊，系啊，喺我哋即系想有一个特别嘅收费，先讲紧未必每一个月我都系收100% 噶啦，正价噶啦。佢话但系如果我哋想保证到咧车队喺复课之后可以继续提供一个正常嘅服务嘅话咧，有一啲嘅费用，佢话我哋已经唔收全部啦，收一啲得唔得咧？希望家长可以包容同埋体谅嘅。 系啊，呢个真系要系透过学校咧，同埋即系嗰间公司去丢啦，即系因为真系冇办法噶，因为可能家长嗰方面咧，可能佢哋都自家，可能都系两夫妇都口停手停，咁又要凑住两个细路，即系举个例，有啲咁嘅家庭，佢真系负担唔起嘅，咁其实都系一件事啊，系咪？ 所以咧，1872388，欢迎大家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喺呢个疫情底下，你哋校巴嗰个学费啊，唔系学费啊，个车费啊，究竟系点样俾嘅咧？ 家长群组又可以打电话嚟啊，即系司机大哥咧，亦都可以打电话嚟。咁佢小巴公司，即系嗰间 校巴公司， 校巴公司都可以打电话嚟同佢分享下，究竟而家你哋点啊个苦课？ 系啊， 啲家长点样啊？系咪好多投诉啊？定系真系唔愿意俾？定系都唔系个，都有啲 好人噶，系嘛？ 愿意俾得到嘅，我都唔紧要啦，咁样。 系啊，但如果你讲到头先，你唔知讲校巴，你都愣咗个只蟹走咗出嚟，阿小巴走咗出嚟。 系啊系啊。 今日我哋咧两个题一齐摆出嚟嘅， 系啦、啊啊， 除咗校巴要讲之外。小巴喺上个星期我哋都睇到一单意外， 系啊，一个交通意外啊，系啊。 而呢个交通意外，我自己觉得其实系咪有得可以避免嘅咧？因为最终咧系有一个生命咧就失去咗嘅、可能大家都会知噶啦。如果我哋讲到小巴嘅话咧，其实喺上个星期咧就有一条片咧就流咗出嚟嘅，咁新闻亦都有跟进报道到， 系 就系、是、咧有一位嘅婆婆就准备呢个落小巴嘅时候啦，但系咧婆婆就未落晒小巴，小巴就开车咯，咁婆婆咧就喺个小巴度咧就嘣一声。咁样真系跌咗出车厢外面度，亦都因为呢一个嘅意外啦，咁、婆婆嘅生命咧就系 走咗啦， 走咗啦咁样。 咁或者大家其实因为小巴咧都喺我哋香港咧18區咧好多地方都有嘅，咁有啲就因为都要搭完个小巴先接驳到地铁吓、或者系搭巴士咁样。咁喺搭小巴嘅时候咧，有冇啲咩嘅上落嘅情况咧，系令到你哋喂啊？即系如果见到嗰个司机，但因为佢真系长期都系。可能揸嗰条线噶嘛，见到佢可能你都会觉得，哎呀，今日运滞啦。 嗱，我未必系认得到嗰个司机大佬啦，但其实有阵时真系，我觉得上落位搭小巴咧系最危险嘅。原因就系因为可能我上咗车，可能我只系一只脚搭咗上车，或者我上晒嗰两级之后咧。其实司机大佬有阵时又是真系红 van 嗰啲咁样咧，你逐个客上落去计嘅话咧， 其實真係開車㗎啦。但你係未揾到位坐㗎、 嗯。 但講真，你平時你搭小巴，你搭巴士又好，你都有多啲嘅扶手，可能喺天花板度你可以扶啊。你喺地鐵嘅車廂都有多啲柱去扶啊。但小巴咧，你真係你搲唔搲到嗰張凳聽㗎啫，大佬。 可能搲咗嗰個阿姐嗰個頭髮嗰度當扶手啊。 搲到都唔會跌啦，係咪？所以有陣時我發覺咧。真心系嘅，呢排好咗嘅，可能即系相对地冇咁忙，佢哋要扑嗰个心态冇咁急， 即系唔赶啊，系咪啊？即系唔使追几轮几轮车去赚嗰个钱。 但系上落位咧，有阵时真系好急啊、嗯，急到你根本就未坐定 ，even 未企定啊，架车就开嘅话，好似今次嘅呢个意外都系嘅，就系、是、如果。你可能即系多三秒嘅啫，婆婆落埋车嘅话，呢、 嗯、 我哋根本就唔需要开呢一单新闻嚟讲。 安全到薄，系啊，同埋系啦，即系咁就断送咗一个生命啊！你有冇试过坐小巴时有出呢啲咁嘅意外咧？ 我好彩我冇嘅，起码如果系嘅话，我会出声嗌咯。 哦、 未想好啊，未准备好，未落车、啊，即系其实你耐唔知见到有人想上紧嘅时候，个门就可能 个 弹弓唔系好好啊，佢又夹埋咗你噶啦，咁样会。 我试过被夹咯。因为我就话，喂，我司机人，我未上。 你上紧定系落紧啊？ 上紧， 系 系啦，咁佢以为我上晒，咁我即系嘭一声闩门，学你话斋，佢哋真系好快手就总之佢我多时好似凭感觉咁样嘅， 即系有少少 感觉上人， 三秒应该上身啦啩，唔系未落晒 啊 嘛，咁 样系咪？咁样真系咧，因为佢就有时对门咧，有啲就如果架车耐啲咧，架车嗰对门比较松咧， 系有阵时你开开下车，佢都会自己开开合合咁啊嘛，风琴咁样啊嘛，系咪？ 有咁啊，好啲叫就真系好啲，因为佢扮埋嚟咧，因为佢都系松咗嚟，咁啊慢慢吞向你度。有啲真系一嘭一声咧，哇！我试过一次真系肩痛瘀噶，喺个 诶 个手臂嗰个位。 系啊。 咁所以咧，我就哇咩事啊？我未上好食，未上睇客噶，做咩闩门啊？咁样咯，佢佢就唔好意思啊，咁样。 系啊，即系 就咁就算啦。 我估可能大家唔多唔少咧，都系呢个咧小巴嘅上落嗰个位置嗰度咧，就大家都有过呢一啲嘅经验嘅。咁有冇一啲嘅实际嘅例子你可以同我哋分享咧？所以今日咧1872388啦，我哋咧司机大佬大家好咧，总共摆两个题出嚟俾大家吓。第一个题咧就讲紧啲校巴嘅情况，大家系咪仲俾紧嗰个每个月嘅车费咧、 嗯？ 而嗰个车费咧就系、是你。俾得開唔開心呢？定係嗰啲嘅校巴司機大佬，你哋有嗰個苦況是如何？歡迎你打1872388同我哋分享啊！ 嗱，嗰陣時咧，我喺阿仔阿女仲係坐校車嘅時候咧，咁我嗰間校巴咧又真係幾好嘅、 嗯， 因為有段時間豬流感嘅，你記得啊？咁提早完嗰個叫做學期，係啊，啱啱臨近暑假嘅時候，咁佢哋咧就會咁樣嘅，佢就話嗱咁樣啦，因為就完咗嗰、那個學期啦，咁嗰個月咧佢真係。唔同你計足咁多日啦，總之拉上補個下，收半個月嘅學費，即、 okay, 係車費、車費、車費。咁、 嗯、 去到有一段，即如果係完整個成個學期學年嘅咧，七月嗰半嗰十日八日咧，佢係唔收錢嘅。 其實而家都有嘅，就係話咧，可能咧就係七月嘅時候咧，或者暑假嘅時候咧，就半價去收費。究、 嗯、 竟你哋嗰個收費情況是如何咧？而第二個題目咧就唔係講校巴啦，就講 小巴。係啊， 大家喺小巴上落車嗰陣時候，有冇過一啲？意外啦，或者尴尬嘅情况发生咧，呢、 嗯、 一段日子喺疫情底下咧，系咪相对地嚟讲，佢哋冇咁频扑，咁大家仲安全啲咧？如果大家有过呢一啲嘅经验啊，不论系校巴嘅经验啦，小巴嘅经验咧，都欢迎你打电话俾我哋 1872388啦，司机大佬，大家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多项防疫措施有效期将会在5月7日届满，政府会尽快公布是否延长以及之后的安排。他强调，疫情会反复，不能够一下子放宽，需要逐步去做。他又话，下个星期一起分两阶段恢复政府服务。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說，首階段公務員復工分為四方面，包括大部分政府僱員要正常翻工，除了學校或者康樂場地的僱員之外。第二是公共服務，包括櫃台、註冊和查詢服務要回復正常。第三是室外運動場地、圖書館和博物館等。 第四是各类委员会会议可以召开，但是一些群组活动除外，包括颁奖礼等。他又说第二阶段即是几时能够百分百开放正常服务，政府会在日后公布。有网民日前发起到太古城中心举行和理唱活动，期间防暴警员进入商场内驱赶。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警方对限聚令的执法有咨询相关部门，并非贸然去做。他说警方尊重市民的游行集会自由，但是近期香港面对公共卫生威胁，设有限聚令。警方当晚亦都收到超过十个求助，为避免不必要的群众聚集，因此到现场呼吁参与的市民离开。他强调过程以警告为主，没有发出告票，亦都没有拘捕任何人士。政府昨日公布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命，其中十一人获续任，公民党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就不获续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被问到有关决定的时候说，政府法定机构和咨询委员会的人事安排以用人为才为原则。他指出政府咨询及法定组织的六六原则，即是非官方成员不会出任同一组织的职位超过六年，以及不应该同时担任超过六个委员会的指引，并非硬性规定。过往亦都有人担任两年至到三年之后就离开有关岗位。在北京，国台办回应台湾个别台独组织推动制宪公投已经完成第一阶段联署。发言人朱凤莲指出，台独组织搞所谓制宪公投目的是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朱凤莲强调，台独分裂活动严重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严重威胁台海和平，只会将台湾推向极其危险的深渊，为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难。大陆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将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周末期间较为潮湿，早上有薄雾。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28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66点，升186点，总成交金额43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34点，升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5.2，升2.2。阿里巴巴198.3，跌2.3。美团点评101.7，升1.6。中国平安78.85，升8毫。中金公司11.62，升7毫2。建设银行6.25，升8仙。汇丰控股40.2，升7毫。友邦保险71.4，升4.5。盈富基金24.6，升1.9。FIE 南方恒指7.43，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29，瑞士法郎0.976，加元1.407，人民币7.087。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19694点，跌88点。港金现价报1570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5.21美元，卖出1697.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知识会社 Ask Host，今个礼拜阿摄要介绍嘅书咧就系老饼潮语头十二个啊，嗰啲 都系 关 于岛嘅， 都系关于岛嘅。问题就嚟啦，以下边一个俗语系源自于岛嘅呢？三唔识七，唔理三七二十一，一五一十讲清楚。真系开正你个饭， 你唔好诬蔑我啊！开正我个饭。 想知道我哋点样 ask， 咁就要听实逢星期六 朝早6点到9点， 阿 Lu 阿摄 知识会社。 CIBS 讲呢啲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已经播放400多个节目，全部都是社区人士的自家制作。 讲呢啲 节目题材广泛，任何语言都可以。 讲呢啲 第31、32季节目现正接受申请，主题包括教育、科技、少数族裔和自选题目。 讲呢啲 讲乜都好，想知多啲可以上 CIBS.RTHK.HK 或者打嚟23312334。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越嚟越热啦吓，28度气温，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我哋司机大佬大家好，今日有两个题目。 系啊，第一个题目咧就讲下呢个校巴，即系呢个咧疫情底下啦，究竟嗰个收费情况是如何？ 系 各位嘅校巴嘅车长啊、老板们，你哋嘅经营系咪好困难呢？咁啊，可以大家可以打嚟讲一讲嘅。 各位家长，咁你哋觉得啊，你哋学校如果你搭校巴嘅话，佢哋又点收费咧？定系啊，佢哋话好好咯。已经一早话唔使啦，咁样咧吓，欢迎大家打我嚟赞。 定系佢照样系要 100% 收嘅咧？嗱，其实件事真系唔知边个啱，冇对与错嘅，大家都要生活啫。疫情底下系咪？咁啊，究竟你个情况系点？我哋想知啦。另外第二个题目咧就讲到咧，即系呢个小巴嘅上落安全问题啦。 系啦，上星期日就有一个小巴嘅交通意外咧，因为咧个乘客咧就未落晒之后咧就开个车，令到咧个婆婆咧就跌咗落地下，跟住就系啦失救啊咁样。 跟住其实嗰个我哋都未讲一点，就系跟住我哋见。到个婆婆跌低咗啦，但 系 嗰个车咧系继续行驶嘅，咁所以呢一个咧都令到好多朋友睇到嗰段片嘅时候就话：有冇搞错啊？个小巴司机应该都知道有人跌咗落车噶，仲系个婆婆嚟嘅系咪？但系你落都唔落下车，你继续向前行驶，即系嗰件事点会讲得通啊？咁啊，咁啊，而家就处理当中啦， 系 咪？ 系啊， 咁啊，1872388咧，两个题目都欢迎你打电话同我哋分享嘅。 系啊， 首先讲下我哋小巴安全个情况先啦，好唔好啊？ 电话里边有钟太系咪啊？ 钟太你好。 你好， 早晨， 早晨， 第一次见你系叫早晨啦， 系啊系啊， 同埋曾志豪， 系啊， 几点钟叫早晨都得噶啦， 系啊，得人打多啲电话嚟咯，我哋乱咁嗌早晨都得噶，早晨早晨早晨咁样系嘛， 系 好啊， 有咩想分享啊？ 嗱就咁嘅，我哋喺八乡嗰啲村屋嘅，咁就要转每一日都要转一程咧，就去西铁站。翻工嘅，咁但系咧有阵时有啲司机就唔好嘅，有啲司机咧就比较差啲，可能或者新嚟做啦，唔系好知啦。佢就冇即系入村，你都知道有啲薄喺度咧，就等啲司机咧唔行得太 快。啊，系啊，系啊，嗰啲薄都几高下嗰啲， 收油就直去，咁咧就行到啲薄嘅时候咧，我哋都差唔多掟到上车顶。 唉， 咁但系啲婆婆如果咧，因为啲好多婆婆咧，公公都惊阻住人咧，就好多时拣尾嗰啲位坐嘅，因为佢哋有车仔买送车仔咧。咁好多时咧，如果遇到咁样咧，一阵 就真係好慘啦。 係啊，真係突突廢咗甩㗎啦，真係。 唔係，一條腰骨。 係啊，我 哋都覺得蹬一下咧，條腰骨都好痛。咁何況啲公公婆婆咧？咁佢下，因為我哋嗰度大約有三條呢啲咁樣嘅膊啦。咁我哋一蹬第一條咧，我哋就已經喝住個司機。司機你咁樣蹬，如果有公公婆婆喺度，俾你蹬傷咗，你過意去嗎？ 其實司機佢都蹬噶，佢都吃力噶，係咪？但係呢啲情況出現得多唔多噶？阿鐘太， 其實唔多嘅，即係某。 个别例子， 可能嗱我日日咁搭咧，偶然一年一两次嘅啫，都系。 O K O K， 系啦， 可能喺嗰一刻嗰个司机大佬就唔够专心，见唔到嗰啲驳位咯，可能就系、 是。 但 系 三年激 翻工都唔定， 系 啊， 系未知道，未了解个路程。 哦，呢、這个真系咧，系即系奉劝各位，真系公营车辆嗰啲嘅司机大佬系啊。薄呢因為你細細地薄呢 OK 喎，即 係 有啲高嗰啲薄呢真係好燉嘅，你一來雙車二來雙乘客呢其實都係真係唔知賴邊個喎，到時係咪 係呀，因為佢哋嗰啲車一般嚟講都比較殘舊啲嘅，即係嗰個避震即係其實真係唔係咁好 嘅，個人未係做避震囉，幫手扇咗個車嗰啲震囉，但自己就受曬囉， 可能司機大佬呢佢有一個箭呢箭住個佢嗰張司機凳喎，咁可能佢就避過咗一齊避震 喎，如果是司機大佬的話他看到的嘛，他第一個 feel 到和望到的嘛，他有了一個心理準備的話，不同乘客那種咦我不知道，突然之間嘣一聲來是會有不同的、啊啊、鐘太我想問多一件事，我們剛才說即是你們說入村那邊這樣的嘛，是不是有時都有可能有多長者啊，或者你們自己上車這樣都好，那些呢上落車那個時間呢會不會剛剛上了車他就開車，這些情況出現得多不多的？ 其实我哋嗰度嗰啲司机呢，即係其实都系睇老板点对佢嘅，即係好多时都即係见嚟见去都嗰啲嘅。但係有阵时呢有我遇过一次，就有个司机都好大年纪㗎啦。咁佢呢揸咗呢条线好耐嘅。咁呢嗰个婆婆系中途落车。咁佢又可能比较细粒啲，又真系好慢嘅啲动作。佢就点样呢反身，即系个人面向个小巴里面。然之后先慢慢踏隻脚落去个路嗰度。 即系褪返转嚟落楼梯，因为可能咁样佢就会控制得好啲咁样。 係啦係啦。咁当佢两隻脚踏晒落去嘅时候咧，个司机就闩门想开车啦。 系、哎、啊， 咁我哋即刻就喂，未落晒啊，个婆婆。 系。 咁啊，跟住佢咧就开翻门俾佢落啦。好在啱啱开车嘅时候，我系听到就即刻个喝住佢。 系。 咁佢话哇，好在你就嗌住我，我做几廿年嚟揸呢条线，我未试过。佢可能嗰个人系太细粒，第二就系佢太贴个。嗰、那個小巴， 是 那個司機是睇唔到啊！ 咁、我都信阿司機大佬，可能真係一時漏咗眼，跟住佢都話咁多年揸車都未試過，但有陣時意外呢啲好慘嘅，即就算你一世啊，嗰、那個牌坊你揸得幾穩都好啦，但如果真係一次意外嘅話， 足以致命嘅、啊、咁一個， 大家個心都冇 錯 啦， 係 啊， 咁真係其實啲有阵时我见到啲公公啊或者婆婆好稳阵嘅，司机唔该等等我慢啊，你等一等吓、啊。 喂，其实呢啲嗌出嚟系几好噶，我觉得系啊。 啊，你等等我未落晒啊吓，唔好意思啊，各位我慢啊，你等等，即系佢一路咁嗌住嗌住，直到佢。落咗车，听唔到声，司机就走啦。 监数啊，咁样。 我都觉得，我都想仿效。 真系要提一提啊，即系起码俾佢知道嗬，起码都 一件 睇唔到都听到啊，呢、這个稳阵啊，真系要教下啲公公婆婆可以咁样去学。 我都做，我都话啦。好多谢晒钟太你嘅电话 ，thank you， 拜拜。 身体健康。 大家咁话，都希望咧，你唔好再遇到嗰、那个系咁 蹬 嗰个小巴。 希望。 OK， 好，拜拜， 拜 拜，好，第二位。有好人好事又话邝生啊， 好，佢听下邝生嘅电话咁样。Hello， 邝生你好， 早晨啊，系啊， 早晨，早晨， 你好， 你系讲小巴定讲校巴？ 校巴， 校巴，好，系咩情况啊？咁 嗱，其实我就因为爸爸咁啊，小朋友都有坐校巴嘅， 系， 咁当然啦，佢哋都有收钱嘅，不过佢哋而家就收半价。 OK， 不过我。系啦，家長角度就應該都要俾嘅，因為我見都好慘啊！佢出份通告咧，好似翳啲家長咧，不如都找數啦，你快啲即係 即係催大家，誒、哎、嗰半價咁樣收，我都覺得有啲陰公咁，所以都要快啲第一時間就翻錢俾佢哋啦。 啊，係啊，係啊。 我想問一下咧，你搭開嗰架校巴咧，幾時開始收半價？嗱，因為嗱，應該就農曆新年之後，呢啲小朋友就唔需要搭校巴翻學啦，係咪？ 係，佢就係二月三月嘅，佢而家就收咗嗰個半價。係，咁我估四月佢都要收噶啦，即係四月五月咁樣咯。 哦，四月嗰個仲未俾㗎，而家都四月尾㗎咯喎。 唔係喎， 未啊，佢已佢係通常嗱，過往翻學咧，就月頭就俾個信封仔，咁就落車嘅時候俾家長啦。咁、 啊、 但係而家就係可能係經學校出通告咧，可能兩個月收一次咁樣咯。佢而家暫時個 case 哦，兩個月收一次，但係都係收半價啫。 暫時二月收就收半價。系、哎、啊，但据你去了解咧，嗱唔知啊，嗱平时就日日接住个小朋友，你冇得走数噶、 嗯。 据你知有冇其他家长选择咗走数？譬如二月、三月嗰期唔交噶啦。 我都冇错咁啊， 我又唔系我见唔到啊嘛。 先会噶，我哋有听过噶，即系啲家长 group 咧，哦咁我就 quit 咗个校巴嗰、那个嗰、那个位啦。咁、 嗯。 咁但係就即係當然有選擇嘅，大家。但係你 quit 咗嘅話，可能如果復返貨，佢真係收咗第二個客，你小朋友冇得錯嘅時候就冇得怨㗎喇喎。 啊，係啊，呢、這個大家都要有呢個風險啦。校巴公司應該通知家長，如果你真係退咗個位嘅話，開學未必就要再重新抽籤過咁樣。 排個隊囉，即係未必夠位可以接你個小朋友囉。 係啊，佢哋、啊、要知道囉。咁如果你而家一交半個月嘅車費究竟幾多錢？ 我而家交緊900多元， 九百几蚊 系半个月嘅车费， 系啦系啦系啦 ，OK， 即系原价就1800元咯， 哇， 系啦， 系啊， 边度至边度啊？ 南区去到湾仔区。 其实都唔系好远啫，系咪？嗱，我真心唔知噶吓。平时 1800元，一条隧道，香港仔隧道出嚟咯，系咪啊？跟住就到啦。 有啲仲贵嘅，即系呢一个系。是算平噶啦， 系嘛？我真系唔知噶。 我听过最贵3000多元一个月都有。 哇！即都系由大约系南区去到港岛区、湾仔区嗰边 咁啊。南区去南区， 3000多元一个月。哇！生个仔真系好贵啊！唉、哎，我真系生嚿叉烧食咗佢我。 又咁讲，有另一嘢嚟嘅。 但系我想话咧，即系嗱，个价钱其实都咁贵。咁如果我平计翻平时嗰个服务咧，阿邝生，你又觉得系咪真系我将啲小朋友交俾嗰啲校巴嘅保姆啊、司机，其实真系令到你好放心嘅咧？ 都 OK 嘅，因為其實佢哋都嗱呢段期間佢哋有啲 additional service 咧，就係可能你話有啲要攞功課、攞啲書啊嗰啲咧，咁其實校車都肯幫你翻學校攞，跟住就樓下俾你 pick up 咁樣嘅。 幾耐做一次呢個服務啊？日日做定係一個禮拜一次咁啊？ 佢大概即係如果學校有要求有安排嘅時候就會咯。 係係係，哦咁其實幾好，咁你嗰個唔係白交嘅喎，嗰啲校車費，因為其實司機啊保姆係幫你做緊嘢，個個都仲有。 係咯， 係嘅，可以咁講嘅。我覺得所以即係如果你問我，我覺得嗰個感覺上都係 良好嘅，即係你願意俾嘅，係 係 願意俾嘅。 咁就好啦，即係你又俾得開心，佢哋又可以令到佢哋可以繼續維生，係咪？ 即係唔好話賺啦，起碼即係有個本喺度，都有啲 盡量保住，唔使蝕到入肉啊，係咪？同埋佢都真係有幫噶嘛， 係啊，係 啊，即係你自己俾人減人工，你都唔想啦呢啲期間，係 同埋大家都好來好往，即係一直都係將個小朋友交俾你，嗰個唔係淨係一個服務咁簡單啊，唔係我買一件衫一次過完咗，係其實日日都見住噶嘛，即係希望大家出住呢個心嘅話咧，疫情咧就互相幫助啦。咁啊，繼續安全健康咯，邝生， 希望快啲復課，快啲復課，你哋又唔使咁頭痕， 大家隨手見咯，我哋 好啦， thank you，邝生， 拜拜， 拜拜。 一半浮一半沉的旅程，零零乱乱再习惯你开不了声，这过程几个人不会明，凌晨外面越夜越静，像个绝境，不快乐怎去幻想快乐，一个坐想与内心讲和，睁开眼漆黑泪往上看，睇不通几多次彷徨， 光线造成就做那景色，不想注定得我没反应，重新的色夜、一弯再弯，日出跟晚黑，你怕没有油彩吗？数去败瓦，还要再绿化，世界未见得浅窄。纯金色细沙，会怕入眼吗？日出当太慢，以紫色冲淡，接吻那一刻，关了眼。想幼稚，请你尽管幼稚。过后不要乱想之前，几多次只得你不在意，天光给灰心的恩赐，黑暗尽头清早要骨折，不想注定得我没心灵，瞳孔需 日出彩虹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讲下啊，我哋嘅校巴或者系小巴嗰啲问题吓。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日出加彩虹系咁样嘅。 一弯再弯，日出跟晚黑，你怕没有油彩吗？数去败瓦，还要再绿化，世界未见。 彩虹这个歌名已经有一幅充满希望的画面，而确实 Oscar 说这只歌是讲漆黑之中见到彩虹，希望带给乐迷更加多的力量。作曲监制 Eric Kwok， 填词林宝，编曲张子坚。 一弯再弯，日间转晚间，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陶旭伦日出彩虹。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哎，尖端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三 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气温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我哋听多位听众嘅电话吓。 Hello， 你好，杨生你好啊。 Hello， 杨生。 Hello， 你哋好。 你好。 Hello， 有乜想分享啊，杨生？ 我想分享个小巴先嘅。 OK， 好啊，嚟啊。 因为其实之前我喺上喺乐富嗰条线。 哦。我哋 friend 嚟嘅喎，咁。 系咯， 乐富去边啊？你系？ 乐富去顺利村啊。 OK， 系。 跟住有个有个又系七啊。应该是70多岁的小巴司机啊。 嗯。 咁佢见到有个阿婆上车，跟住佢本身其实我成日搭嗰个条线都遇到佢㗎啦。 嗯。 佢又系好心急嗰啲人嘅。 即系心急嘅司机啊吓。 係啦，即系有未即系上到嚟未搵到位啊，就会即刻开车咁嗰啲抌油走嗰啲嚟㗎。 嗯嗯嗯。 跟住有个阿婆啦，跟住佢又上车往又系比较轮进嗰啲嚟㗎。 係。 咁个阿婆已经准备上车啫，咁佢就抌油走，跟住阿婆 要佢跌咗落地啦。 喺架车即系仲喺个车厢入边，一定跌咗出个路上面啊！咁阿 跌咗落路上面啦， 即系跌咗出车外面啦，就已经系。 不过阿婆就冇事，跟住就自己行翻上车咯。跟住个阿婆， 佢仲上车啊？佢仲够胆上车啊？佢 系个阿婆最搞笑嘅，佢好似觉得自己错咗咁样，同个司机讲唔好意思。 咁个司机同埋你哋车厢里面其他乘客嘅反应又是如何咧？咁？ 跟住前面有一个坐喺比较路口位嗰个阿姐咧，就落去嘈佢咯。 嗯， 嘈个司机大佬。 咁佢又冇话个司机话。 系，咁你话嘈佢系嘈边个啊？咁样？ 唔系个嗰、那个阿姐去扶翻嘅， 扶翻阿婆， 系啦。 O K， 系。 我有阵时会有呢个谂法啦，唔知确阿杨生你认唔认同嘅？嗰啲咧专线小巴咧，譬如你头先话乐富去顺利村，嗰啲嘅司机大佬咧，我冇怀疑过佢哋嘅专业， 系， 因为佢哋咧真系日日都揸嗰条线，一日可能揸七次噶啦，真系。但可能會有陣時咧，真係因為太熟嘅關係咧，以就習慣咗一個模式啊，即係有陣時會少咗少少嘅警覺性，好似阿楊生講嘅呢個例子咁樣咯。 嗯， 其實我坦白講，其實啲小巴司機有啲質素真係好參差嘅。 嗯， 即係其實有啲就可以好好，有啲即係。呢啲有啲心急啊，有啲揸车态度其实都唔好啊。 但系苏菲，你咁耐都冇乜意外发生过系咪啊？ 都 OK 嘅，就见过一次就咁，有个婆跌咗落地咯。 啊 ，OK， 系有时真系。 起码呢个听到咧，杨生讲嘅就系、是、阿婆婆跌咗落车外面，但系起码咧就大团圆结局嘅，大家都冇事嘅，咁啊当大家都经一事啊，赛一次咁样啦，系咪？ 系咯 ，OK， 好啦，咁系咪即系其实可以咧，即系真系呼吁下，叫啲婆婆咧，又或者啲乘客咧，可以见到譬如有老人家落车嘅话，都同司机大佬讲啊，婆婆落紧车，未落完啊，或者落即系点样嘅情况咧，讲翻俾车长听咧，可能会好啲，可以帮到个忙啦。OK， 多谢阿杨生你的电话啊吓，咁啊希望咧大家可以咧 顺顺利利， 顺顺利利坐嘅车都系真系要顺利噶。 系啊，其实咧有一位嘅听众咧，我哋好想将佢驳出街嘅，因为头先咧帮我哋听电话嘅朋友就话佢讲得好好啊！佢一位家长嚟嘅，就讲校巴嘅情况。佢个情况系点咧？即系都一样啦，住就冇车坐啦。西贡去到九龙城啊，佢就话有两位小朋友。原来西贡去九龙城要5000蚊一个月噶，系咪？ 唔系，即系应该系你2000系咪？因为佢两个嘛， 即系两个夹埋5000蚊咯，即系有两个小朋友咁样。佢就话咧，但系佢选择咗。照比，因为觉得咧校巴业界咧都好惨，希望嘅话咧可以帮佢哋咁话。 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4月29日星期三上昼10点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嘅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英国语文试卷3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原有时段嘅风骚快活人将率延至11点播出，敬请留意啦。依家请大家欣赏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家传户晓嘅英国民谣《Green Sleeves》绿袖子。 听乜鬼绿袖子啊？自己着衫都冇袖子咧，系要听就听。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想为你自己同考 DSE 嘅同学仔打打气，立即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业嘅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写低打气说话啦！ 你嘅留言就有机会喺4月29日上昼9至10俾主持读出噶啦。 系啦，听日我哋风骚快活人咧，因为 DSE 要考 listening， 系啦，所以我哋听日咧上完到11点先至开始嘅。 记住啊，如果你哋咧有一啲嘅打气说话嘅咧，我哋二台 Facebook 专页，我哋嘅 DSE 打气区欢迎大家留言啦吓。 听日11点见，拜拜。